总领事，表达强烈不满和抗议。当局要求亚洲橄榄球总会调查事件和当中责任，同时要求香港榄球总会展开调查并提交报告。警方表示，今年四月至今，全港一共发生12宗破坏郊区山坟金塔的刑事毁坏案件，当中大约有160个金塔被人蓄意破坏。由于案发地点遍布新界，警方暂时看不到特定轨迹针对某个姓氏或者地区犯案，也都暂时排除盗窃行为。警方严厉指责这些肆意破坏的行为，会加强巡查并循多个方向调查，又呼吁行山郊游的市民，如果目击罪案发生，应该立即报警。天气方面，一股清劲的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本港地区今日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7度，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展望听日和星期四，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雨，随后几日短暂时间有阳光。现在气温23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和沙堤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间中6级，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吹东至东北风5至6级，海有中至大浪。汕尾以南、香港以南和沙堤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间中6级，海有中至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的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间中6级。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北风4级，汕头吹东南偏东风1级，能见度30公里。东沙吹东北风5级，能见度10公里。澳门吹东南风2级，能见度11公里。最后是西沙吹东北偏东风2级，能见度14公里。香港电台连接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道琼斯指数报33536点，跌211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3957点，跌35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6，日元139.93，瑞士法郎0.943，加元1.332，人民币7.077，英镑对美元1.176，欧元对美元1.033，澳元对美元0.67，新西兰元对美元0.61。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71.39美元，卖出1771.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621 ，FM 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FM 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饮用任何酒精饮品，例如啤酒、葡萄酒、烈酒，都有可能影响健康，增加患上多种癌症的风险，包括口腔癌、咽癌、喉癌、食道癌、肝癌、大肠癌和女性乳癌。就致癌风险而言，饮用酒精饮品并无安全的水平，饮酒越多风险越高，为了健康着想，饮酒之前真的要想清楚先。 想 早晨啊，吓，朝早六点零九分嘅时间啊，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埋普通话台联播时段《晨光第一线》。今日朝头早咧喺星期二嘅早上，咁啊，今日系2022年嘅11月15号，农历10月22，又系星期二。咁啊，今日朝头早咧都有白元豪喺度啦，陪住你哋一齐起身嘅。咁希望各位听众喺今天嘅工作同埋学习咧，都大家吓顺顺利利，咁啊，快脆啲咁啊，做完自己嘅嘢，成日都系咁话啦。整完之后咧，今日有多咗自己嘅时间咧，就可以做一啲自己喜欢嘅事情啦吓。今日朝头早，希望大家都系抱住快乐嘅心情咁啊，完成今天嘅工作啦吓。出边23度嘅气温，咁啊，相对湿度78%。咁空气方面咧，就好似一般，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咧就属于4啊，中级度嘅水平嚟嘅。 晨光每日一格。 成日都有啲比喻係咩呢？就係、是人生總係好似攀高攀低咁樣。啊，又真係一個事實嚟㗎喎。除行山之外呢，咁有陣時譬如好似我尋日亦都走咗去試一個攀石嘅活動啦。又係不斷攀高又攀低。整個過程入面呢，其實都睇盡好多唔同嘅事情，無論係望到香港咁靚嘅風景啦，定還是係自己喺即係嘗試一項新嘅運動嘅時候啦，都有好多嘅挑戰啊，好多嘅難度啊喺前面咧等緊自己，但係咧都不斷咧去到接受呢個挑戰嘅，就好似咧尋日教練即係叫聽君一席話，即係勝讀十年書。佢都話到咧，其實好似呢一項嘅運動，好容易咧就會睇得到一個人嘅性格。例如佢話到有啲朋友可能新嘅學員一去到嘅時候，佢哋都會咧就係抱住一個試下嘅心態15、16咁樣嘅。咁但係去到開始攀爬，甚至乎開始上到某一啲越嚟越難嘅位置嘅時候啦，咁佢就話到啦，會見到有啲人咧就好勇於去到嘗試嘅，有啲人咧就係可能會有一刻嘅膽怯啊，咁啊唔係好夠膽咧就繼續上，咁啊於是乎佢亦都要諗下唔同人喺唔同性格上面咧，佢哋都要唔同嘅方法去到支援佢哋嘅，咁所以我哋有陣時人咧都係要知道喺每一個嘅賽道上面都總係咧有好多唔同嘅挑戰，我哋需要去到面對嘅，咁啊喺你自己賽道上面又會點樣面對呢？你用个心态又是怎样呢？你会想挑战他啊？你会想战胜他啊？定还是你会觉得这个高山低谷我都是放弃啦，抱着这个懦弱的心态呢？那这个就你自己才知道。 在树林内就如没氧气，在夕阳下寂寥吧，没权利见你，早知高的山低的谷将你我分隔两地，失去人情味，你那贵族游戏，我的街角游记，天真到信真心太儿戏，你快乐过生活，我拼命去生存，几多人位于山之巅俯瞰我的疲倦，渴望被成全，努力做人谁怕气喘，但那终点挂在那天边，你界定了生活，我侮辱了生存，只适宜滞于山之谷，整理我的凌乱，渴望大团圆，脚下路程难以缩短，未见终点也未见恩典，我与你极远，没有 有我，在断崖下尽头吧，乐园未有过，仿佛天一黑天一光，挥发了一句再会，只见人下堕，快慰继续传播，你都不慰问我，区分到太清楚，太严苛，你快乐过生活，我拼命去生存，几多人位于山之巅，俯瞰我的疲倦，渴望被成全，努力做人，谁怕气喘？但那终点挂在那天边，你界定了生活，我侮辱了生存，只适宜滞于山之巅。整理我的凌乱，渴望大团圆，脚下路程难以削短，未见终点，也未见恩典，我与你极远，我却尚要生存，偷偷存活于山之谷，等到某天云继续盘旋，我继续埋藏我爱恋，没有终点，永没有终点，那永远极远。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 朝早起身还是没什么精神，可以怎样？ 听晨光第一线啦，我们会陪着你迎接每一日。 几点有得听啊？ 逢星期一至五，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洗不洗日日听啊？ 如果你听过喜欢，欢迎你日日都听。 晨光第一线，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或者叫我做小白都得。 晨光 Coffee Time， 时间嚟到早上嘅六点十七分，天气方面大致多云，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嘅气温大概二十七度。吹和缓至到清劲嘅偏东风，展望啊，明日以及星期四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雨，随后几日啦，咁啊短暂时间有阳光。嗱，而家二十三度嘅气温，相对湿度79%嘅。好多时咧，我哋喺自己嘅生活上边咧，都会造成好多一啲嘅浪费。咩叫浪费呢？就系用一啲譬如纸杯啊、纸碟啊各样嘢噶。如果只是讲买咖啡的时候，不知道大家会有什么习惯呢？其实买咖啡的同一时间也产生了就很多一些废弃的纸杯的。有团体其实七月初开始就已经跟一些公司合作，在香港某一些地方的咖啡店就试行首阶段一个叫做数码化重用杯借还系统。咁啊，至今總共錄得咧就641次嘅借還嘅，咁啊經過即係諮詢業界與個顧客嘅意見之後啦，咁佢哋亦都決定推出呢個第二階段啊，推出呢個第二階段嘅計劃。 咁啊邀请36间嘅咖啡店咧，咁啊参加啦。咁啊并且推出咧就5蚊嘅折扣优惠，啊有5蚊折扣优惠咧，相信嗰个叫做诱发点咧会强好多。咁啊亦都希望鼓励市民啦，咁啊透过应用程式咧就借用呢一啲嘅杯嘅。如果俾我嘅话咧，我都系会选择尽可能啊用一啲环保啲嘅方法咧，去到享用我自己嘅食物或者咖啡。如果佢有呢一个叫做重用，即系借完之后重用嘅话咧，我觉得啊，我都应该咧会去申请嘅。好啦，咁啊，但系咧环保团体佢哋都话到，好难预测第二阶段嗰个减费嘅成果，咁但系相信会因应住咖啡店嘅数量而翻倍嘅。咁啊，以首阶段嗰个经验反映啦，咁啊推广重用餐具借还计划咧，就应该咧就系好多时啦，要继续同业界多啲沟通。咁有利于咧，就係譬如嗰個設計啊，或者代替品啊，各樣嘢嘅，即係問翻佢哋多啲唔同嘅意見。咁今次見到佢哋喺香港島嗰邊啊，有一啲嘅試行階段啦，呢個重用借重用杯借還系統。咁佢哋話到首階段錄得641次借還嘅，咁即係節省咗相應嘅積氣杯啦。啊，並且啊有借有還嘅，上等人有98%。咁有冇话破损率？破损率即系咩咧？会有人整烂嗰啲杯啊？就冇嘅。咁所以咧，嗱，佢哋嚟紧第二阶段咧，除咗港岛之外，更加咧就会譬如喺沙田区啦、观塘区啦，同埋油尖旺呢几个地方，亦都会增加12个嘅地点啦。咁啊，可以俾大家试下用 QR code 咧，就俾你借只杯，借完支杯，借完只杯之后咧，就俾你可以还翻嘅咁样。咁啊，见到啲杯咧都系金属杯嚟嘅。咁你用完之後，你自己洗翻乾淨，咁樣就可以咧還翻俾佢哋啦。咁啊，每一個杯咧嚟緊嘅時間，佢哋打算咧12月推出咧，就每一隻杯亦都會有增設呢個5蚊嘅優惠券嘅。咁啊，其實喺見到日韓啲地方啊，都已經推出咗咧呢一類型嘅借還計劃嘅。咁但係香港就仲未有啦。咁啊。咖啡大家中意飲 OK 嘅，咁但係最緊要咧喺飲嘅過程入邊都唔好製造太多嘅廢物，咁就好啦。 光第一线， 星期二晨光生活博士。 早晨啊，吓咁啊，一首嘅歌曲啦，嚟自 Michael C 嘅《双重标准》。出面23度嘅气温，相对湿度78%，继续咧有晨光第一线啊！你哋好，有白元浩小白喺度。今日咧我哋晨光生活博士入边咧，同各位听众睇睇，其实无论系任何嘅衣物啊，有阵时咧都有唔同颜色啦，其中白色咧。是幾好去到配襯的，不過香港的天氣呢，有陣時如果你白色衫嗰啲著得多呢，都發現啊，因為潮濕的關係，好容易就變得黃黃暗暗啊咁樣，咁要清洗佢咁啊點算呢咁樣？好令人煩惱的情況底下呢，啊都有啲 tips 喎，啊白色衣物呢去黃的方法呢，第一可以先用鹽水啊，鹽水可以點樣用呢？嗱，坊間唔少人咧就買一啲新衣服都會用鹽水，佢哋浸一浸，浸一晚先。聽聞啦嚇，有一啲固定顏色嘅作用噶。確實啊，鹽水喺甩色嘅衣物上邊咧就完美起咗個作用，特別係黑色添。不過對於白色嘅衣物嚟講咧，就只有去污嘅功效，因為白色啊嘛，咁你去咩顏色啫？就除非白色都去埋咁樣。由於唔少白色嘅衣物喺生產嘅過程入面都經過漂白嘅，並無任何嘅染色過程，故此咧對於固定顏色咧係冇用噶。而人體的汗液入面含有蛋白質，鹽水就會加快溶解蛋白質，只需要大概1000ml 的清水，不要用熱水，加入 50g 的食用鹽，然後攪啊攪啊攪，跟住就將呢個衣物就浸10至20分鐘，咁啊喺啲汗跡嘅位置細細力，唔好起勢咁喺度擦啦，細細力去擦下佢，之後加入少量嘅洗衣液咧，就再清洗下佢，咁你就發覺咧。可以好簡單啊，就將呢一個嘅叫做汗跡咧，就徹底清除咗嘅。所以方法咧，其實有好多噶嚇。咁啊問題，大家咧仲識唔識得去到揾呢啲方法出嚟嘅啫？ 單身也好，未需聽你的控訴，位置未需要報到。人际走哪会焦躁，放手也好，独处变少一半的懊恼，没有事给我呷醋，无人陪其实还好，面皮可以抱，无情人将旧日过，谁期望如初？无情人，其实还好。 记得 情人。 嚟到早上的6:29啦，揾嚟有安俊豪的《还好没有你在》。出面23度的气温，咁啊先听听6:30的新闻简报，转头继续翻到嚟香港电台第二台以及普通话台联播时段，晨光第一线有白健豪陪住你哋。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昼6:30，由黄贝文报道新闻。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形容，中美元首在印尼巴里会面意义重大，达到深入沟通、明确意图、划清红线、防止冲突、指明方向、探讨合作的预期目的。王毅又说，两国元首同意继续保持经常联系，同時責成兩國外交安全團隊持續開展戰略溝通，跟進兩位領導人討論的重大問題，落實達成的共識。對於美方表示，國務卿布林肯希望盡早訪華，跟進會晤後續工作，王毅說中方表示歡迎，兩國財金經貿團隊也都會圍繞宏觀經濟政策、中美經貿關係等問題進行溝通和協調。土耳其伊斯坦布尔爆炸袭击案，警方拘捕一个叙利亚籍女子，说她已经招认放置炸弹，又承认接受库尔德工人党和叙利亚的库尔德组织训练为特别情报员，她经叙利亚边境城镇亚夫林非法入境。警方又说，一共检视大约1200部监控摄录机的片段和搜查21个地点，怀疑被捕女子在现场留下炸药之后乘坐的士离开。除了这个女子，警方亦都扣查至少46人。已经被取缔的库尔德工人党发表声明，否认和爆炸案有关，强调他们不会袭击平民。在叙利亚的库尔德组织就否认和女疑犯有任何关联。袭击发生在当地星期日下午，一共造成6人死亡，81人受伤。以色列谴责美国政府就半岛电视台记者阿布阿克里克被枪击身亡事件展开调查，认为是严重错误。以色列国防部长今次在社交网站发表声明，说以色列已经向美方表明以色列不会配合任何外部调查，强调不会允许别国干预以色列内部事务。巴勒斯坦裔阿布阿克里克是美国公民，他今年5月在约旦河西岸采访以巴冲突期间中枪身亡，他当时已经戴上头盔和穿上印有传媒字样的防弹衣。他的家属、巴勒斯坦官员和半岛电视台都指责以色列是蓄意射杀阿布阿克里克。回来本港， Mirai 演唱会事故，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杨润雄说，由於場地租用人大國文化明顯違反租用條例，在執法部門完成調查和釐清事實和責任之前，康文署會暫停接受大國文化租用康文署場地以舉辦演唱會的申請。他又說，若果完成調查之後發現涉事單位有相關責任，不排除永久停止向他出租場地。在立法會一個委員會，楊潤雄說，康文署在租用條款中又要求租用人聘用合资格人士进行装置工作以达至认可标准，亦都有规定合资格人士要以书面形式向处方证实有关事宜。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7度，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展望听日同埋星期四，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雨，随后几日短暂时间有阳光。

即係你一定係譬如刷牙先，跟住洗面，或者洗面先之後刷牙，你好慣噶嘛呢啲動作咁樣。如果有一日突然之間你做少咗一樣半樣，可能趕時間啊嚇，你會唔會全日都唔舒服咧？ 嗰啲叫周身唔聚財， 周身唔聚財啦。又或者如果你真係好趕時間，你要夾 硬做少一兩樣嘢，你會做少邊一樣咧？定還是係我情願每樣嘢時間做短啲，我點都要做翻曬咁多樣嘢先出門口？ 哦，可能要做少一兩樣，例如 咁 刷牙咁樣。 系啦，咁你用咩准则会去选择我洗面但系唔刷牙？咁你可以选择唔洗面但系刷牙噶嘛？咁点解你会拣嗰一样唔做呢、 哦、如果我赶时间，通常咧我会选择一啲工作咧、如果佢系要单一去到做嘅话，我就唔会做。即系有啲例如洗面同刷牙，我好难一路洗面一路刷牙噶嘛。咁你都搞紧块面咯，你搞紧个口，咁你就即系是但搞到一样啫。咁但系我可以喺同一時間，例如啊，我朝頭早，例如啦，我奉旨都會去廁所去大嘅咁樣。咁我又可以一路刷牙，一路去嘅喎，即係坐喺度啫嘛。咁喺呢個時候，我就會放棄洗面啦，因為咧我洗唔到面，但係我刷到牙喎。係啦，我即係睇下嗰件事可唔可以雙線發展啊？如果可以嘅話，我就會繼續保留佢；如果唔得嘅話咧，就唔好嘥嗰啲時間。如果趕嘅話。 這個、呢个咧就系、是、睇到个一个人咧应急措施嗰个状态系点样， 啊、 即系有啲人咧如果真系好赶，赶到点咧，咩都唔做，即刻冲出门口啦。咁、呢啲人咧偏向于有责任心啲嘅、即系可以咩都唔处理，处理咗当下最紧要嘅，其实赶得出门口嘅应该都系翻工嘅。你喺屋企起身之前到出门口之前咧，都系准备翻工嘅嘢啊嘛。 系啊， 咁呢个就系你一定好紧张你份工作，所以。我先哎呀，砰砰声就出咗去。情愿之前同自己有关嘅嘢我唔做。咁如果你点都系要做晒呢度啲嘢，我先至出去嘅话咧，即系其实你系一个好自我嘅人。即系就算我点样赶翻工都唔紧要嘅，但系我一定要清理好自己嘅嘢先。即系你好多原因，你个人卫生有咩都好，其实咧就系将自我放得好重要。我唔做晒我自己。同我有關嘅嘢咧，我點都唔會做第啲嘢嘅。咁如果係我會選擇性地做啲唔做啲嘅話咧，咁呢啲咧就會係比較中庸之道嘅人。 係， 即係佢會識得變通，同埋識得衡量，究竟乜嘢緊要啲，乜嘢冇咁緊要。咁呢一類型嘅人咧，就會偏向於容易相處啲。即 係 有計傾啲。 哦，哇，好多大智慧喺度喎，其實都呢啲。 哦，咁呢個都係即係好啲無聊嘅調查，咁同埋一啲自己嘅一啲人生經歷混合而成嘅啫。 死咕咕有陣時又好麻煩嘅，咁你同人相處咧，唔係個牙都啱我哋噶嘛。咁啊，要自己靈活走位咯，呢樣都好緊要嘅，我自己覺得。 因為咧，我識真係有啲人咧。是无论几赶呢、就是说咁你咪等一下先咯、我真的要做晒呢啲嘢我先至返嚟得架咁样。即係真係有呢啲人咁嗰啲人嘅工作态度就真係一般㗎喎、又或者唔係咁着紧㗎喎。即係可能佢好专业但係佢唔係咁着紧嘅。即係真㗎喎。咁、有啲返到嚟呢好紧张嘅即係话一见到佢咁样。不如你而家去洗面先啦，即系嗰啲咁。但系你会好开心啊！你都几紧张，我哋一直要做啲嘢咁 样。吓，太紧张变咗腾鸡喎。 哦，呢、這个又系噶，呢、這个系衍生第二个问题嘅，系噶系噶，即系佢又未能够叫做舒缓到自己嘅，又系噶。 系啊，呢个就有少少似咧，即系你要一个人，佢系好灵活变通嘅。咁佢好灵活变通，但系佢真系未必守规矩。 系噶， 系即系嗱，又第二个例子啊，有咩男人不坏，女人唔爱嗰啲咧？有阵时啲女人又嗱，我自己个观点啊，女人又会觉得啊，男人我又想个男人好 charm 啊，搵好多钱啊，又点样咧？即系都会谂好多呢啲。但系男人嘅角度，哇，如果有阵时哇，我会唔会我搵好多钱，我啊出去拈花惹草啊咁样？咁其实你又惊噶，好多呢类型咁样嘅思想喺度不断角力。 其实唔系只系男性对女性嘅，女性对男性一样，即系唔系女性对男性，男性对女性一样嘅。即系你又要嗰、那个女士咧好靓，但系咧你又惊佢好能干， 系咯， 一系可能会优越过自己， 又靓又叻，跟住你自己又惊， 你又冇对 自己唔够劲， 系啊，呢个全世界大部分人都系咁样。 如果有啲譬如啊，好靓嘅，但系喺屋企又即系娶咗翻屋企，咩都唔做嘅，咁又系第二个问题嚟嘅，咁要睇下你系啊自己想要咩啦，你 即系简单。不论男女咧，都系得一想二咁样啊！我想要呢样，想要多一样。 我明白嗰个终结嗰个结局系咩？即系人类本身系贪心啊！ 哦，咁呢个都系容易理解嘅。诶、哎，好快讲埋呢个，即系你话人类系本身贪心。 吓， 咁之前都讲过，其实咧，全世界任何生物，只有人类咧。是会拥有，是喜欢拥有多过自己需要的生物来 的。啊，这个我认同，我认同，我很认同。 譬如一只非洲的大笨象，它要的就是生存的嘛。 那 它不只是吃东西，就是它不会吃多一点或者不会吃少一点，它吃够，它自己够的能量行就是得的嘛。 是啊，是啊，是啊。 其他任何生物都是这样的。咁一只蜜蜂，咁它要采会希望它采花蜜可以养活到佢嗰個蜂巢裏邊所有嘅嘢，佢唔會起多個更大嘅蜂巢喎。 嗯， 夠佢就停噶啦嘛。 嗯， 係人類咧，我要有擁有身邊所有嘅物質上嘅嘢啦。 野心啊， 野心啦，跟住我要一層樓，要多層樓，我要十層樓啦。即係其實你住唔曬，你都係想擁有嘅，就係咁樣。 係唔會話有隻非洲豹突然之間，我要統治非洲咁。 佢最多係要佢嗰、那個。佢嗰個族嗰、那個羣組咁就算嘅啦嘛， 係啊係啊， 但我奇怪， 我哋就支配埋其他生物咯喺度， 啊係咯， 哦係啊，哇！我哋下次再講過呢個 topic， 有排講 太大啦，係、啊，我翻嚟再講， 好翻嚟再講，拜拜。 我係梁明忠，人生道路一定有高低起跌，跌低咗點算？起翻身。 有去试过，怎知他错？就算我错了，亦必须继续。痛苦时有眼泪去中和，没有去爱过，怎知他美？没有你爱我，问怎可脱俗？哪管他，世界未原谅我。 笑醒觉是场变空，你看我是没有泪容，愁怀原在半空。明天纵多苦痛，命运继续来，一点不放松。明天冷风吹送，面上有热情。 23度，相对湿度78%，大致多云，天气方面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的气温大概去到27度，吹和缓至到清劲的偏东风。搵嚟呢一首歌曲啊，谭咏麟加上 Gigi 严明熙，明天仍要继续，系啊，明天都系要继续噶，咁所以咧，我哋继续鼓起勇气做好自己，充满信心，做好每一天嘅工作啊！ 晨光第一线 KOL 系列。 早晨啊，各位听众，今日朝头早咧喺我哋电话旁边，亦都邀请到啊澳洲注册营养师李淑萍咪咪。早晨，早晨啊咪咪，你好啊。啊，讲到营养方面咧，又想问一问你啦，因为我哋叫做大家平时食饭嘅时候咧，好多时都会食到几种唔同嘅食材嘅。啊，如果食素嘅当然唔会掂到啦，但系咧一般家庭可能经常都会食到，譬如鸡啦、鸭啦。鵝啦，甚至乎咧就係乳鴿嘅，啊佢哋咧都係稱之為家禽類嘅食材嚟嘅。咁唔知道其實幾種嘅食材，佢營養方面咧又係唔係都幾不一樣咧？因為我又見到譬如鴨啦、鵝啦，同埋呢個乳鴿咧，都算係紅肉嚟嘅，咁同白肉嘅分別又係咪好大咧？嚇咪咪。 啊，你讲得好好喎、啊。咁其实呢好得意嘅一样嘢就係、是、你头先讲系红肉，如果喺嗰个嘅红白肉嗰个嘅即係我哋嘅分类嚟讲呢，乳鸽啦、鹅啦同埋鸭呢系唔属于红肉嘅。 竟然有啲咁嘅事。 係啦，但系佢哋呢又白肉得嚟又唔系白肉嚟嘅。 哎呀，我细个成日听我阿妈讲，诶，嗰啲鸭啊，红肉啊，唔好食啦，食翻啲白肉啦，咁样噶、哦。 系啦系啦，即系我哋其实会去用颜色嗰、那个肉嘅颜色去断定究竟红同白嘅。咁但系好多时即系如果你去睇一啲嘅讲 red meat 啊红肉嘅话咧，都会去系指出系牛啦、猪啦同埋羊呢三类为主要嘅红肉嚟嘅。系、 哦、 啦， 猪原来系红肉嚟噶。 系啊，但系佢又其实又唔系红得好紧要，因为你会睇到颜色，佢所以有阵时咧个尴尬度就系嗰个颜色去分嗰个肉类究竟白肉定系红肉，系啦、啊，咁鸡肉嘅话咧，其实就一定系红白肉嚟噶啦， 系 啦，咁、啊啊、但系白肉得嚟嘅咧，亦都有分噶，咁嗰个鸡嚟讲嘅咧，胸啊嗰啲咧就主要纯白肉嚟嘅，咁、啊、但系鸡髀肉咧又冇咁白肉嘅。咁而白肉同红肉嘅脂肪最大嘅分别就係其实个铁质嘅含量啦。 哦，即係其实红肉同白肉呢，我哋认识嘅呢就可能睇佢色水啦，就咁啊佢红肉白肉。但其实呢係、根据返佢嗰个嘅铁质含量去到断定佢红肉定白肉嘅。 应该咁讲，其实如果啲肉係偏有红色啲嘅话呢，咁即係话嗰个部位会有铁质。咁所以我想讲嘅就係话鸡胸你会见到白雪雪噶嘛？ 系啊， 咁佢嘅含嘅铁质量系非常之低嘅，系啦。咁但系如果你话成只鸡叫做话有翻啲铁质嘅咧，就喺个鸡髀肉度，咁、哦、你亦都真系见到个鸡髀肉咧系冇咁白雪雪嘅。 系有啲地方咧，即系有啲餐厅啦，佢有时个鸡髀煮唔熟咧，哇，直头红卜卜噶嘛，中间系。 系啦，因为佢有血啊。即系充血嘅地方，咁所以佢就会变咗个颜色，唔会系纯白肉咯。 哦，咦？如果照你咁讲嘅话，譬如我哋今日谂住讲嘅鸭啦、鹅啦，同埋乳鸽啦，佢哋都算系白肉，不过佢嘅颜色咧就偏向啡啊或者红咁样嘅。 应该咁讲，佢哋唔系属于红肉，但系系咪属白肉咧？又好难 讲。哦， 系啦，系啦，佢哋真唔列入红肉嘅类别度。系啦，咁但系就系点解咧？就系、是、因为鸭啊、鹅啊同埋乳鸽咧，佢个铁质都系比即系鸡肉系丰富啲嘅。 哦，原来咁样。咁猪肉嗰个叫做铁质嘅含量咧，如果就咁问嘅话，佢会唔会比譬如鹅啊、鸭啊丰富，但系又冇牛咁多，又系咪可以咁样理解嘅咧？ 其实反而佢哋相近啲，只系话猪嘅铁质比起牛同埋羊系逊色啲嘅。咁、所以可能对于我有阵时我有啲即系病人啦，佢哋系需要补充铁质嘅话，咁、我好主打叫佢哋拣一啲瘦嘅牛肉啊，或者瘦嘅羊肉去摄取吸收嗰个铁质，咁红肉即系如果拣猪嘅话，我就叫佢哋可能摆喺次要啲位置啦。咁 哦，我又想系纯粹一句八卦问一问，如果要吸收铁质，唔食肉，食嗰啲直头湿条纹，我成粒铁咁又得唔得嘅咧？其实。 这个是其实不是我们主打的方法来的，在饮食上。如果真的能够吃的话，尽量真的可以在天然摄取到有铁。因为如果要用铁丸的话，其实你首先要知道究竟我要补几多啦。而可能个高剂量的话呢，会令到便便会变得深色啦。有些不记得了自己吃铁丸，最初就说为什么我个便便会变得咁深黑色，是不是我抢出血呢，等等这些的问题就会显身的，就怕了。所以即会有呢样嘢个颜色嘅转变，同埋个粪便会偏硬，可能就会有排便嘅困难。咁所以即系真系可能话，我可能食唔到红肉，咁就可以喺啲素嘅类别嘅食材度揾啲铁质。咁但系同时间记住要，可能我哋讲话要即系出现啦，同餐出现一啲丰富维他命 C 嘅食材，而将佢增强个吸收力咯。 哦，咁呢啲我哋听咗啦，下次有机会又再讲下呢啲，譬如补铁啊嗰样嘢。今日就想问一下，譬如鸭啊、鹅啊、乳鸽啊，同埋呢个鸡咧，都系属于家禽啦。咁其实嗰个营养嗰个分别系大唔大嘅咧？ 如果講嗰個嘅鐵質，頭先講咗啦，咁啊講嗰個嘅脂肪量，脂肪量亦都可以隨著嗰個 size 嘅， 个体积嘅嗰个动物嘅体积啊，个家禽嘅体积而去断定，越大隻嘅话其实含嘅脂肪量系越高嘅。咁所以本身嚟讲，如果少脂肪嘅话咧，就系、是、乳鸽啦，同埋讲紧嘅鸡啦，系啦。咁呢啲嘅话都系会个肉咧含嘅脂肪量会比较低。咁但系亦都要睇翻你嘅食法。譬如话我要食鸡皮，或者我要食炸乳鸽，同埋咧乳鸽好多话俾我听就系、是、乳鸽仲要去皮，咁点食咧？咁系啦。咁所以如果连埋个皮擦嚟讲嘅咧，个脂肪就会增加嘅。系啦。咁所以呢个要去小心，即系话，咦？头先营养师讲乳鸽同埋鸡会低啲脂肪，但系都系要整体上，如果你系净系食佢个肉位置嘅，系非常之好嘅。 哦，咁样。咁如果你话我啊，即系最肥噶咯。 冇错噶，冇错啊。因为其实即系我会系大只咗啦，咁同埋即系亦都有鹅肝啊、鸭肝呢啲嘅咧，咁亦都要睇下个饲养方法，即系点喂佢啦，系啦，冇错啦。咁你知道即系法国啊，呢啲好中意啊，有一个好肥美嘅鹅肝啊，或者有啲鸭肝出现嘅，咁嗰啲好大件嘅，咁你佢就会其实会俾好多好丰富嘅食材佢食，就会食得佢肥肥白白，佢先有咁大个肥肥嘅鹅肝啊咁。咁所以咧，如果喂得佢丰富啲嘅话，嗰、那个即系鸭啊鹅嗰啲大只啲，佢嘅脂肪量系会高嘅。咁所以要注意翻，咁同埋亦都真系啦，即系唔系唔食嘅，所有嘅嘢食我哋都建议去品尝。咁但系要注意翻佢嗰个嘅即系煮食方法，同埋唔好去食皮层啦，唔好食啲皮层同埋肥膏啦，系、啦。咁唔系嘅话，其实佢哋大部分都系已经属于一个。高蛋白质嘅食材嚟嘅， 系啦，本身譬如烧鹅咁样啦，可能好多人都好中意食嘅，咁但系头先都听咗，原来佢嗰个脂肪含量其实都几多嘅，因为佢大只又肥啊嘛，咁有冇话啲食法咧？其实系嘅，即系营养师嚟，我觉得啊呢、這个食法如果系要食鹅呢一种家禽嘅话咧，就算系比较上系健康嘅咧。 其实烤啊、烧啊呢啲都系常做嘅方法咧。咁、如果你只系食佢个肉嚟讲，已经系一个健康嘅、一个嘅煮法嚟噶啦。 但最好食嘅啲皮、啊。 哦，咁呢个就要取舍啦。即系我有阵时都明白嘅，即系譬如你话食片皮鸭唔食皮嘅，食咩片皮鸭咧？咁就适可而止咯。即系你自己要控制，唔好频频食，同埋每次食可能即系真系一两件系有皮嘅咁、因为都会睇咗时代嘅转变，以前真系食片皮鸭净系食皮嘅，而家好多时咧，即系嗰个嘅即系供应片皮鸭嘅地方，佢哋都会有埋肉切埋出嚟嘅。咁、都系可能会见到有啲人系想包肉而唔系包嗰个皮嚟食嘅，咁系咯，咁所以大家要衡量下食几多啦。 咁如果譬如鸡咧，鸡系咪即系白切就或者豉油鸡一定系最好嘅？如果比起嗰啲譬如炸子鸡啊，咁啊又系肥好多咁样嘅咧？ 呢个会，因为炸子鸡啊或者系一啲炸鸡嘅话，都系摆咗落一个油锅度，咁所以索油嘅机会就会多咗好多咯。咁同埋亦都系一个高温煮食啦。咁我哋都唔太建议，因为食得多嘅话，都会令到身体有即系催促个老化程度，或者增加癌症嘅衍生系啦。 咁如果你譬如以上所提及到嘅家禽类别嘅话咧，系咪食佢胸部嘅位置，譬如鸡胸、鸭胸、鹅胸，就一定系会再健康啲嘅咧？ 以脂肪量佢係確實少啲嘅，咁但係即係譬如講緊，即係佢哋始終同豬牛都個 size 都分別大，同埋即係個部位都嗰個儲嘅脂肪量都唔及。即系猪同牛啊呢啲嘅，咁所以如果真系食嘅话，我又觉得胸同埋髀都系唔紧要嘅，系啦。咁尤其是即系鸡嘅话，有好多都话，如果你要我食鸡胸，我麻麻地嘅，因为个口感系啦。咁所以我都会讲，鸡髀肉其实都唔系一个肥肉嚟噶，佢都系即系如果喺匀匀嘅同啲牛猪比嘅话，佢嘅脂肪含量都系偏少嘅，都系一个健康嘅低脂嘅肉嚟嘅。 咁如果我就咁听嘅话啦，鸡翼咧。就應該算是不健康了，因為皮比較多而肉呢就比較少，是不是這樣理解的呢？ 非常之啱、 哎呀， 因為真的主要是吃皮的雞翼，你真的找它夠肉的話不是很多、如果你真的我們要去吃足夠的肉，譬如說可能要吃、三份肉啦，我們說三隻麻雀牌的肉、你在雞翼裡找到即相等於三隻麻雀牌的肉來說，可能要吃好多隻，但是每隻雞翼呢個皮中段都有一茶匙油，可能我要吃六至八隻才拿到我那個份量。 一茶匙油的原來有。 沒錯啦，就真的會吃下吃下的話，為了我要吃裡面的肉 但是我又要吃埋啲皮，就脂肪实在太高啦。 哦， 咁所以要小心啦，真系。 系咁啊，我都惊惊地啊，我完全冇呢个 concept 就系原来嗰个鸡翼系等于一茶匙油。我谂以后我一见到鸡中翼咧，我就会谂起嗰一茶匙油，跟住就开始 say no 啦。 系好多人都唔知道，真系原来一只鸡中翼，哇，原来嗰、那个油份咁高，亦都有啲人同我讲，我烤咗、焗咗佢、煎咗佢，出咗油，其实冇乜油噶啦。咁始终有个皮层喺度，那个油都唔会消失咗，系啦。咁、哦、所以都尽量去皮系最正确嘅方法嚟噶啦。 嗯，咁啊，听完 Mimi 讲之后咧，咁啊，大家喺选择食材方面咧，可以多加留意啊，仲有烹调嘅方法，同埋咧就选择食物嗰个嘅食材嘅部位啊吓。咁啊，今日朝早唔该晒 Mimi 先，我哋下个星期再倾过，唔该你，拜拜， 拜拜。 我系晨光第一线嘅白元浩，可以喺边度听到我？逢星期一至星期五，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都听到我嘅声音。我负责乜嘢环节？晨光百科、职场 KOL、白元浩的享乐时代，仲有好多、啊。最想做乜嘢啊？晨光大家，我系晨光第一线嘅白元浩，或者叫我做小白都得。 确诊81名院友被视为密切接触者。另外811间学校共呈报1851宗感染个案，其中8间学校有9班要停课7日。天气方面，一股清劲的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预测本港地区大致多云，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7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偏东风。展望听日和星期四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雨，随后几日短暂时间有阳光。现在气温是23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九十四点八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Apple 33。 Hello， 大家好，我是 Cloud 云浩影。 Celine Dion 是一个在成长阶段对于我影响了很深远的一个外语歌手啦，都看到他在舞台上怎样去驾驭不同的曲风啦，称霸和俘虏观众的心。第33届国际流行音乐大奖投票现已展开，由即日起到11月20日，登入 rthk.hk 投选你心目中的金曲和歌手，音乐无疆界，面向全世界。 我是儿童呼吸科邵嘉嘉医生。疫情升温，作为妈妈想给小朋友最好的保护，就要安排6个月或以上的仔女打新冠疫苗。感染了新冠绝对不是一般伤风感冒，有机会并发脑炎等重症，要深切治疗甚至死亡。而孕妇打了针，不只可以减少重症，还可以将抗体传给胎儿。喂人奶的妈妈打了，初生婴儿就可以透过母乳得到抗体的保护。 十年如歌，人人广播。 想说服人哋去喂部母乳， 佢系 CIBS 节目制作人伍家慧。 做 CIBS 节目同诞下一个小朋友都几相似 嘅。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第一个十年， 大部分嘅妈咪咧都好中意个节目。 CIBS 现正接受申请，即上 CIBS.RTHK.HK， 有专人协助填写申请表。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一个访问最紧要系咩呢？ 当然系人啦，不过好嘅受访者好难揾噶。 你错啦，只要有心，平凡人都可以写到精彩嘅内容噶。 香港电台第二台，香港中华文化发展联合会全力推动，与常会全力支持。三五成群，古今人物杂志价值观篇， 一连六集访问平凡人的不平凡人物专访比赛得奖者。 今个星期就有小学组季军东华三院冼赐云小学分享访问佢哋校长嘅感受。 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 早晨啊，朝早嘅时间啊，7:07啊，咪有香港电台第二台嘅晨光第一线直播室入边咧，白元老都坐咗喺度啦，坐咗个几钟啦吓，咁啊陪住各位听众一齐起身，一齐翻工，一齐翻学，咁啊都有啲射击练习咧，我哋又一齐睇下啦。好，今日由上8点至到晚上9点，青山靶场进行射击练习。夜间练习时，各区附近将会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各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另外一个通告都是今日由上八点至到晚上九点在粉岭新围大岭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各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各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啊！ 唔知会唔会落雨呢？ 会，阵间会唔会塞车噶？ 会， 你点知噶？ 因为我听咗晨光交通天文台。 朝头早啊，如果想知道边度有啲道路维修啊，唔知突如其来嘅爆水管啊，跟住又可能有啲地方龙尾喺边度啊，梗系要黐住晨光交通天文台有 Didi 啦。 早晨啊，小白，你今朝嘅造型好特别，戴咗顶帽，几型仔。 因为下昼有嘢做咧、 哦， 我又唔想 咁特别咧， 我唔想咁早咧搞咗个头。然后呢就因为我哋戴风㗎嘛一定要。戴风就撳到个头呢扁咗咁就无谓啦。哎咁我个头就唔整住。咁就留返即係做完晨光跟住录埋音跟住先至去到整返个头。 哦唔係呀呢个造型唔错啊戴帽几好睇呀、啊。 係咪 係呀几开心啊。 多谢多谢多谢。 咁交通讲下先啦。咁同大家讲下啦公主道过海呢开始有车龙啦去到康庄道桥面啦将军澳隧道出观塘排到去电话机楼嘅。咁而路面方面呢就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啦近住进发花园一段呢就比较车多龙尾排到去果栏嘅。咁另外都有两个道路工程呢就是修路㗎。提一提大家啦，喺屯門嘅河旁街去翻屯門醫院方向啦，近住聖公會聖西門女明才中學對出，唯一行車線封咗，咁所以影響到呢個河旁街一帶咧就比較車多嘅。咁相信喺屯門住嗰啲嘅朋友都知道噶啦，因為位置咧就係近住聖公會聖西門女明才中學對出嘅唯一行車線就是、有工程啦，咁所以影響到而家河旁街去屯門醫院方向就比較車多嘅。咁另外啦，油塘嘅高超道都係有水管急收啦。高超道去观塘方向，近住大本营嘅快线封咗，咁受影响巴士路线啦。继续讲俾你听啦，14号 H33214X42号 C 去油塘巴士总站方向，仍然都系改道行驶嘅。咁另外山东街都系有工程啦，山东街近住麦花臣游乐场一段慢线封咗。最主要影响咩呢就係、是、影响呢揸嗰啲长过7米嘅车嘅朋友啊、长过7米嘅车唔能够由洗衣街右转入去山东街嘅就係咁啦。 嘩转唔到咁啊都要兜 兜 啲 自己 搵 路 啦 係啦好似真係有路走嘅呢个世界不过可能要兜远少少囉。 同埋旺角嗰度有多灯位、就是、所以大家就早啲去到 plan 啦。 係啦如果你自己揸个车呢係长过7米啊咁就影响长过7米咁唔长过7米呢就冇影响嘅。 係 自己搵路行啦就係咁啦。 明白。 咁啊小白今朝早呢都想讲一讲啲好消息咩好消息呢就係、是、九巴有一条全新嘅巴士路线。 係喺边度边去 263 boy 等我估下先，263 boy 系咪天水围屯门一带啊？ 啊，真系叻仔， 系咪噶？ 话你叻仔冇错，系啦，就系由屯门至到火炭嘅。 哦， 屯门至火炭都系条全新嘅巴士线啦，由琴日开始嘅。 系 咁样咧，就系屯门嘅市中心去到火炭嘅山尾街啦。咁就係為屯門嘅居民咧，就提供一程直達火炭巴士嘅服務。咁依一個路線有咩好呢就唔使駛入去沙田市中心。如果塞沙田市中心咧， 哦、有塞 可能比較塞嘅、啊，所以快就係咁解咯。咁咧、 啊、 可以咧去火炭上班嘅屯門居民咧，就提供一個直接嘅服務啦。咁、乘客可以點咧？可以喺依個最正係乜嘢？喺、屯門公路轉車站轉車。 哦， 咁你可以轉喺依個轉車站轉車，可以轉乘其他嘅九巴路線去其他嘅地方咯。 係 啊，我好中意搭依轉車站，你多唔多啊？ 再接駁去啊！好方便啊！ 佢同埋平好多喎，優惠有啲係唔使錢嘅。 其實嗰啲轉車站好多都幾好。 呢、這個思維真係唔錯。 屯門呢個啦，同埋仲有城隧嗰個啦。 啊，你又講啱咗啦！嚇、你點知道我想講？佢就係經城隧咯，真係叻仔。係啦，咁佢行嘅路線係行咩呢屯門嘅市中心，跟住就安定村，都係行少少路嘅，咁都唔會話淨係喺屯門市中心啊。屯門市中心、安定村、友愛村、風景園，跟住好啦，啄一聲上屯門公路嘅轉車站， 一聲跟住去到， 跟住啄一聲又去城門隧道。 好嘢好嘢！ 咁城喺城門隧道轉車有咩好呢咁、你話荃灣、葵涌、青衣，我哋叫荃葵青啦，費事講簡講簡短咧，我驚人哋聽唔明。荃葵青嘅居民咧，就可以搭呢個城門隧道咧，呢、這個轉車站呢條263 boy 嘅路線去到火炭。 係、 你話係咪好正？第一大欖隧道得轉。 第二城門隧道有得轉。 嗯， 咁不過咧，依個巴士線咧，同大家講咗先，係朝頭早屯門站開一班7:35嘅啫， 係 可能慢慢嚟啦，佢會都係咁樣嘅。 7:35真係轉頭開嘅咯，20分鐘到啊！ 係火炭開嘅咧，就係淨係黃昏，就係6:15，即係6:03嘅。咁大家記咗去同翻咧，都係依個時間咯。但係記住，逢星期一至五先有得搭嘅，即係方便嗰啲翻工啊、翻學嘅朋友咯。星期一至五公眾假期就除外嘅，車錢話埋俾你聽，15.6。啊，你又知道？ 我估 车钱15.6啦，咁大家只要想知道详情咧，都可以打去九巴热线问啦，2745446，或者想更加清楚啲嘅2745446啦，或者系上九巴嘅网页又得，或者系喺呢个手机用佢嗰个程式 app 1933查询都得。 嗯， 系啦，咁所以好好噶，记住啊，263 boy 就系方便呢个屯门市中心至到火炭山尾街嘅朋友嘅。 嗯， 逢星期一至五就朝头早7:07就喺屯门开一班，咁另外咧黄昏6:03就喺火炭开一班，咁啊最好就系利用呢一个屯门转车站或者城门隧道转车站咯。咁点解咧？其实阿小白知唔知啊？逢新呢啲新嘅路线咧，我觉得真系要多讲同埋多宣传啲朋友， 因为有啲人唔知啦。 系啊， 唔知跟住冇答咧，跟住可能巴士公司其實我都想講呢樣嘢，巴士公司睇到冇人答喎 ，cut 咗佢啦咁樣。但如果你講完之後咧，發覺真係便利到市民，然後啲市民就喂，不如試一試呢架車，即係翻工同放工嘅時間，咦就到，我就去坐呢一架車。跟住咧，仲開頭可能一定係咁噶啦，哇塞到爆咗啊，上唔到車啊，一定有好多啲聲音。如果係嘅話咧，咁巴士公司就要反映翻俾佢哋聽，我加密翻個班次。 點解我咁樣講咧？我哋咧，我翻咗嘅廣播島翻咗好多年啦。朝頭早咧，佢最早嘅頭班小巴係7:00嘅。咁我完全唔知道朝頭早6:30咧有班小巴喎。好彩，我有啲同事搭咗之後咧，佢話俾我聽。喂，朝头早6:30咧，搭正有个小巴，好正，好准时开。啊、 都系喺火车站嗰度开过嚟。 系啊，广播道上嚟嘅，都平时系7:00嘅、头班，即系咁多年啦。后屘近依一年啦，开始就因为有咗依一个巴士，有咗依个小巴嘅班次，我哋就可以好准时咁翻到嚟啦。咁、但系咧，跟住咧，我就话唔系嘛，6:30冇嘅，我仲同佢拗。跟住后屘谂下，唔系冇得拗嗰啲人，你真系搭咗嘛？真系试一试啦，系咪先？哇！我头先搭咧系得一两个人嘅啫，得我哋一两个人啊，跟住三四个人啊，好少人啊，唔会。哇！跟住到而家迟少少啦，都冇位坐。 哇！ 跟住好便利咯，点解咧？你知道啲人唔系7:00啊翻到公司噶嘛？好似我哋咁6:30，其实6:30要翻到公司，我哋都系3-4分鐘一次。咁、但系一个问题就系话。你諗下幾便利到你幾方便，因為佢準時咧，你有時間睇到咧就好方便啦。跟住、我好開心啊！跟住我情情係咧 email 咧去個區議員度讚佢啊。 係 係啊，好為依個市民嘅着想。 係啊，我、做得好啊，要讚啦。 係啊，好咪讚，唔好咪要話。 係啊，做得唔好咪彈咯。 如果唔係佢，我哋邊可以準時可以搭到6:30嘅車翻工咧？ 係啊， 你知啦，又成日搭的士好貴。 如果唔 係，覺得 如果唔係又要嚇喺下低掹上嚟啊。 行路又得，咁你打的都得嘅。 打的都得。 係咁，但係對我嚟講，有時落雨啊，落雨就唔方便。 是啊，落雨就最陰功。 所以其實所有嘅新嘅嘢都要多啲宣傳，等多啲市民知道咧，就唔會浪費咗人哋好花心機去為大家諗嘅嘢。 係等市場去到決定呢一樣嘢應唔應該留低，同埋繼續去唔去發展咁樣。 最緊要就係受惠我哋啲市民咯。 係啊，呢樣最緊要啊，我哋都係幫市民諗嘅。 好啊，記唔記得啊？記唔記得啊？ 嗰架係車程啊，由呢一個屯門去到火炭啊嘛。 係啦，幾多號巴士啊？ 二幾多號啊？我都唔記咗添，揾唔到。 揾唔到263 boy， 263 boy， 记住263 boy 好263 boy， 好唔该晒 Didi， 唔该晒。天气方面问问阿 O 先，早晨啊 O， 喂，早晨小白，早晨咁多位晨光嘅听众朋友，早晨早晨啊， 早晨啊，出边嘅天气点咧？咁啊，23度嘅气温，而家系。 今日咧就有少少蓝天底俾你睇到喎，好似真係晴天多少少啦，咁希望就 keep 住晴天，咁 keep 住个好天气啦，咁令到大家翻工翻学咧都倍感精神啦，因为都重要啊，如果有阵时成日咧个天咧好似阴阴沉沉咁样咧，自己都好似冇乜动力啊，冇乜力量咁样，但系有阵时譬如有啲朋友仔个 office 都望到个天空，哇！即系今日蓝天白云、有一片云海、有个太阳出猛咁、样，就算即系你话晒唔晒到嗰啲后话啦，个重点就系、起码都感受到有啲正能量咯、 啊， 即系呢个都重要噶，系啊，今日先系礼拜二啊，呢个礼拜即系仲有几日啊，要顶住啊，先望到个叫做 weekend 啊，望到个礼拜六日咯。咁大家继续俾心机啦。咁今日又唔算好凉嘅，琴日大风啲，今日冇咁大风啊吓。咁、所以即系今日应该啲轻便啲短衫短裤应该可以出嚟啦，因为有机会中午时间应该睇一睇都应该26-27度都走唔甩。 系啊，27度啊，下昼热嘅时候吓。 系咁啊，详细天气俾翻小白讲啦。 好，唔该晒哦，唔该晒。咁啊，详尽嘅天气方面大致多云，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嘅气温咧系啊啱啦，大概27度啦，吹和缓至到清劲嘅偏东风。展望今日、明日以及星期四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雨。咁啊，随后几日啦，短暂时间系有阳光嘅。而家望到啦，咁啊，朝头早嘅时间系23度嘅气温，相对湿度77%。空气质素方面咧，就属于3，低至到4，中级度嘅水平嚟嘅。时间嚟到早上嘅7:18啦，咁啊，又话周华山周博士喺度。 晨光大学 今日嘉宾周华山博士。 早晨，早晨！今日晨光第一线咧，呢个环节咧，继续有自在社嘅创办人周华山博士啊，同我哋分享一啲情绪梳理嘅技巧啦。早晨啊，周博士。 早晨啊，大家好，早晨。 系啊，同我哋今日咧就讲下咧原谅呢个功课啦，咁样咁啊，要原谅别人咧，真系好困难啊！有阵时，譬如你明明面对自己嘅屋企人。好嬲佢啊！即係可能過往一啲經歷啦，可能啊打開報紙都有陣時嗰啲家人嘅不和咧，升級到去臨尾都係一啲不太愉快嘅事件咁樣。咁但係正向啲去諗啊，有陣時如果有啲關係可以修補，有啲關係可以復和，絕對係一件美好嘅事嚟嘅。當然個過程好艱難啦，同埋比較要付出同埋困難啦。嗱，周博士，關於原諒呢一份嘅功課係咪都幾難做嘅咧？我想問啊。 是啊，你讲得好好啊，原谅是一个好好美丽好伟大同时一个高难度嘅动作嚟嘅。好多人因为真係受咗好深嘅伤害嘛，佢真係呃咗我好多钱，佢真係情感上背叛咗我，出卖咗我，佢真係喺我啲朋友面前喺度诋毁我，讲衰我，令到我冇一份工，令到我冇咗个朋友。即嗰个系一个好真实嘅伤害嚟嘅，唔系我作出嚟嘅。而个伤痛可以刺痛好深嘅，令到我可能冇工作啦，损失钱啦，或者感情上觉得被背叛啦，即系佢揾咗另一个女人、男人，你得即系背叛咗婚姻，咁我点原谅佢啊？我点可能认同佢行为啊？咁所以系非常唔容易。同时，我必须喺度讲咧，就系如果我原谅唔到对方咧，我哋自己会好痛苦，因为当我指责佢你系衰人嘅时候咧，其实背后同时系话紧。我死蠢啦，我冇用啦，我俾你老点啦，我揀错老公啦，揀错老婆啦，即係其实喺度即係踩緊自己嘅，即係觉得自己好差，即係喺潜意识呢，咁所以原谅唔到对方，自己係非常非常痛苦嘅。咁啊欧你正係讲得好好，咁实质上可以点做呢？我觉得有三点我哋值得留意，三点值得留意。第一呢就係睇到其实唔原谅对方呢係伤害緊自己嘅。其实是作战紧自己嘅，令到自己总系觉得自己系受害者，自己系受害者。咁呢个第一个位要好清晰，好清晰吓。第二个位咧就要睇到，其实人谁无过。当我唔肯原谅对方，净系问自己：我呢一生有冇做错事咧？我有冇伤害过人咧？我有冇曾经做过一啲讲过一啲都唔恰当嘅嘢，带俾对方一啲伤害咧？其实我都有，系嘛？如果我唔好净系咬住对方唔放，或者人哋如果咬住我唔放，啊 ，O 十年前你偷咗我嚿擦纸胶啊，你唔还俾我， 系嬲住，一路都系记住喺心。其实唔放过别人咧，亦都唔放过自己啊，系咪啊，周博士？ 冇错，冇错，冇错。即系将心比己，如果人哋系咁咬住你，当年曾经做错过某一件事，其实大家都好痛苦，系嘛？咁所以我諗好清晰啦，就係試下用更高嘅層次維度去睇件事，唔好淨係針對個行為啊。如果將嗰個經歷視為一個我呢一生成長，我嚟到呢個世界，正係要學識無條件嘅愛，係愛自己喎。首先係唔好話愛別人先喎，我要學識寬恕自己。如果呢啲經歷係幫我，係因為上天愛我，想我喺呢一生。学到一啲我一直未学到嘅功课，就係、好去原谅自己爱自己，亦都透过俾对方，我唔好话原谅对方先啦，我理解对方，佢係伤害咗我係真嘅，同时佢都有佢嘅痛，佢都有佢嘅苦，佢都有佢嘅无奈，佢都有佢委屈，当佢伤害我嘅时候呢，其实佢都係唔懂得爱自己，得唔得？咁佢继续去伤害其他人，所以如果是一个为我个人成长嘅经历， 對方會唔會改變交俾佢，對方會唔會負翻佢嘅責任？呢、這個都係交俾佢，我唔需要孭埋佢嘅責任。同時，首先我放低心中依根刺。我承認我係曾經受過傷害，當時我曾經好憎佢，憎到佢恨之入骨。同時，依一刻我唔再需要有任何仇恨喺我內心裏面。我依然睇到佢係做錯喎，嗱，唔係顛倒是非啊，唔係指鹿為馬，我依然睇到行為上佢係錯嘅，佢真係傷害咗我。但我唔再站在道德高地去指責佢，去鞭打佢，因為當我咁做嘅時候咧，其實我心中仲有一個恨意喺裏面。相反，我視呢個經歷為一個提醒，讓我學個心胸更加寬闊，提醒自己唔好成為佢，唔好亦都用佢咁嘅行為去傷害其他人，提醒自己我要收穫自己，得唔得？咁呢個我自己就會有一個好大好大嘅釋放。然后最后啦，就是将这个这样的行为呢变成一个推动力，让我成为更好的自己。我自己承诺改变。我承诺自己亦都不要再踩入去这些泥泞，不要，因为他伤害我，他当然需要为他伤害我负责任。同时我持续被他伤害，我持续被他老点，我持续容许他欺骗我，会不会我自己都可能扮好人啊，懒好人啊，不懂 say no 啊，没有健康界线啊，都令到我自己卷入去这些情绪勒索的泥泞里面，是吧？所以我自己都值得好好检讨回自己。咁呢個簡單三點咧，我覺得大家值得考慮嘅。 頭先聽周博士咁樣講咧，令到我自己除咗即係學到嘢之餘咧，仲記得起一部咧動畫電影啊，叫《靈魂奇遇記》啊。頭先咧，周博士話啊，有陣時真係喺人世間咧，其實我哋嘅靈魂都喺度好似學習緊咁樣，每一樣經歷嘅嘢，其實啊又累積咗一啲經驗值，嗰啲經驗值咧又令到你學咗一啲嘢啊，譬如學識咗。頭先我哋講咗啊，大概七至八分鐘啦，一啲寬恕嘅技巧啦，一啲原諒嘅技巧啦，咁樣好認同周博士嘅講法，亦都好立體咁樣呈現咗嗰、那個畫面出嚟咯。會唔會係咁樣？係 啊，歐講得好好。嗱，如果從靈魂嘅角度咧，就好唔同啦。我最後用一兩分鐘簡單講兩句啊。 好啊，好啊，好啊。 嗱，我哋試下從更高嘅層次睇成件事啦。如果我哋依一生經歷所有嘅傷痛，所有嘅挫敗，其实是我们自己灵魂的选择，是我自己一个更高的层次。我渴望这一生我有更高的提升，我不是白白地痛苦，我不是白白地吃喝玩乐，然后死了就叮当就拜拜，就乜灰飞烟灭，乜都没了。我真的想自己有提升，有修炼，是吧？就是透过各種嘅角色，可能我選擇喺香港生活啦。嗱，能夠喺香港出世咧，我哋一定第一面對金錢嘅課題啦。因為香港係好昂貴嘅城市，我哋一定要同金錢建立一個健康嘅關係，而唔係恐懼，唔係抗拒，唔係淨係搲食佢。呢個第一。第二，香港呢幾年經歷咁大嘅起落啊，又好似哇東方之珠好美麗，而家呢幾年有好多好多嘅衝擊。如果都係我靈魂嘅選擇。我想透过呢啲嘅冲击，呢啲伤痛，去洗涤我嘅伤口，去净化我自己一直未处理嘅嘢。咁呢件事就好唔一样，我能够个心就会平静。因为所有嘅，就算我老公背叛我，我老婆出卖我，如果都系我自己想透过呢啲伤痛嘅事情，令到我学懂更深层嘅，可能宽恕啦，可能体谅啦，可能提升啦，等等等等啦。 系， 咁好唔一样，所以大家值得俾自己放松，坐直眯埋眼，静一静感受一下。如果呢啲伤痛系上天想我学懂一啲功课，或者我自己都值得从我呢一生所有嘅悲欢离合。即是生离死别里面呢，去从中去提升我最值得提升的是啲乜嘢呢，我最值得学的功课是乜嘢呢，所以好多谢阿 O 提出灵魂奇遇记啊。 是啊，一部我自己好喜欢的电影啦，咁亦都啱啱做咗我好喜欢的环节啦，就是每个礼拜同阿华山博士去倾偈啊。华山博士，我哋下个礼拜又讲下即是反向少少啦，即係叫做 give and take 啦。今次咧就係講點樣去寬恕人，下次點樣要求別人或者請求別人去寬恕啊，好唔好啊？唔該曬周華山博士，多謝你，拜拜。 好，多謝大家，拜拜。 抱吧，抚慰了哀伤，再去。 找新的去向。我知无谓继续，若再拖你与我都会受伤。我想凝住漂亮，放开大概比因起注定更难，无奈是无法不开口亲你。是最亲口关系，你抱紧新的一位，我在远处会微笑到底。那些曾够片段，在这刻收得起都美丽，错的全部也别计。 同埋周华山博士倾完偈之后咧，都哇，即系要深深吸一口气 ，take a breath 啊！我哋 J 风冯允谦呢首自己有份作曲嘅音乐歌曲噶，时间嚟到早上嘅7:29啦，听听新闻简报先，转头翻嚟继续香港电台第二台嘅晨光第一线，我哋转头见。 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7:30，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亚洲七人榄球系列赛第二站香港对南韩的决赛中，主办机构将一首反修例示威有关的歌曲当作中国国歌播放。本港警方说正是展开调查，案件由有组织罪案及三合会调查科负责，警方会就事件是否涉及违反国歌条例或其他香港法律，包括香港国安法，依法严肃跟进。主办方解释，是一名初级人员的人为错误所致，向中央政府、特区政府和香港榄球总会致歉。特区政府表示极度不满，并提出严正抗议。行政长官李家超说，政务司司长陈国基已经主动约见南韩驻港总领事，表达强烈不满和抗议。当局要求亚洲橄榄球总会调查事件和当中责任，同时要求香港榄球总会展开调查并提交报告。中美元首会面讨论到俄乌战争和北韩核问题，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会后说，在乌克兰问题上，国家主席习近平强调开展对话谈判，和平解决危机是当务之急，核武器用不得，核战争打不得，应该防止亚欧大陆出现核危机，还应该共同努力确保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避免出现更大规模人道危机。中方始终站在和平平的一边，将会继续劝和促谈。在朝鲜半岛核问题上，王毅说习近平强调应该正视朝鲜半岛问题的症结所在，坚持均衡解决各自关切，尤其是朝方的合理关切。乌克兰国家能源公司指责俄军上星期从第聂伯河西岸撤离的时候摧毁主要能源设施。 公司负责人在社交网站说，向克尔松地区整个西岸和尼古拉耶夫部分地区供电的设施实际上已经被摧毁，又说损毁是由无能和愤怒的占领者在逃离时造成。大部分被修复的克尔松地区由今个月6号起已经停电，公司会竭尽所能尽快恢复供电。这名负责人又说，已经向外国伙伴提出克尔松地区所需设施的清单，波兰和法国已经回应。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7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偏东风。展望明日和星期四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雨，随后几日短暂时间有阳光。现在气温是23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而家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嘅交通消息。隧道情况，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近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龙尾喺波斯富街。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就收费广场比较多车嘅，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去到驾驶学院。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去观塘龙尾近住电话机楼。其他路面交通情况呢，现时新界元朗公路去屯门近住富泰至到福亨村段就较为多车。另外要提下大家呢，就是屯门的河旁街部分路段有啲紧急的维修的。河旁街去屯门医院方向近住圣公会圣西门吕明才中学对开的唯一行车线呢封咗路嘅。咁受影响的驾驶人士请改道行驶啦。沙田那边的大埔公路而家去九龙方向近市中心至到马场段交通都是比较繁忙的。好啦，我哋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会。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大麻是毒品，当中的大麻二分即是 CBD 都有机会损害健康。根据法例，由2023年2月1日起 CBD 会被列为毒品，未经许可在香港拥有或买卖 CBD 产品和大麻都是违法。如果你持有 CBD 产品，可以在2023年1月30日或之前交去10个 CBD 产品弃置商，上 nd.gov.hk 了解更多。 CBD 不适合我，一起企硬不剔嘢。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口不对心不止女人，男人都会的。 无情人其实还好，如承诺难免输给各种变数，谁人亦无法爱且到太累，亦要建造，即使心底记得过去仍能看不到。 人性有很多款，山文今年所有的歌曲都是围绕着一些普遍大家认为是负面的人性，譬如今次他和团队就是想讲口不对心，由爱情出发，讲很多人都不够胆面对自己内心的真实情感。作曲安俊豪，填词 T-Rex， 编曲 Teddy Fan， 监制陈巧威。 认识还好，能分开其实还好。 上榜六个星期回落三级，中文歌曲龙虎榜的第15位，安俊豪还好没有你在。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星期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解读20大报告。 中国式现代化其中一个特征是共同富裕的现代化。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主任江金权解释，要促进共同富裕，必须解决好做蛋糕和分蛋糕的关系。一方面要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要坚持高质量发展。另一方面要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坚持按劳分配的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努力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 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规范收入分配秩序和财富积累机制，通过合理的制度安排将蛋糕切好分好，防止两极分化，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急不得也等不得。 欢迎各位探险家加入无极行之旅，我们的领队探险专家史提夫巴克沙尔将会带你探索这个星球上十个未知的世界，登上从未有人攀登过的山峰，闯入洞穴，深入地下河潜水，追踪稀有动物，追寻震撼人心的景色，请扣好安全带，历险马上要展开。5、4、3、2， 电视节目无极行今晚11:30，港台电视31。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早晨啊，23度嘅气温啊，相对湿度78%，今日仍然系白雾，冇任何嘅信号住啊，大致多云，日间部分有阳光，最高气温27度啊，可能都会流下汗啊，大家吓。咁展望明日及星期四，大致多云啊，有一两阵雨。随后咧都会有有翻阳光嘅， 咁啊继续都系啲颇好嘅天气啦，咁今日想讲下呢一个，咁啊前排有部电影咧讲食饭啦，票房收得好好啦，今日就系讲啲食饭嘅嘢，咁啊关于食饭咧一啲个别嘅一啲规矩或者规条啊，咁啊睇下你哋嘅屋企有冇呢一方面嘅传统啦，或者忌讳啦， 家规啊， 系啦家规，因为食饭嘅时候，嗱第一啦就系会唔会叫人食饭先。是啦，即是说爸爸吃饭妈妈吃饭哥哥吃饭啊那些、会不会这样做呢，今时今日或者细个的时候有没有要叫齐人先得， 是啊，即正如我而家会叫我仔食，即叫佢叫返我食饭。 是咪啊， 是啊， 即会每日两个都好乖嘅会做呢一件事嘅。 是啊， 如果爸爸食饭咁样。 爸爸食饭跟住 妈妈食饭。 是咪我阿妈，即如果喺我阿妈嗰边嘅话，即如果我 妈妈食饭。 是啦，如果家姐喺度又要嗌埋。表哥表姐喺度嗌埋 先。咁系咁啊，细个系。 细个系啊，个个都有玩过呢个 嗌人游戏。但系你哋咧，即系最细嗰一代就要叫啊。咁你其实你系夹喺中间噶嘛。咁你会唔会又要叫翻你对上嗰代，即系你妈妈或者家姐食饭？家姐咧？ 家姐唔嗌， 但系平辈啊，当系。 系啊， 咁真系平辈嚟嘅， 真系平辈嚟嘅。 咁但系话晒都系早过你嚟呢个世界啊。 系啊， 礼数嗰啲就睇下点样去安排啦。即系少见啲，咪会叫家姐食饭咯。 即系 一日见就未必叫噶啦。 咁如果你阿妈要等食饭，要等好耐。 食住咯，一路听住一路食一路听。 仔嗰一代又要叫，跟住个孙嗰代又要叫。 根据经典嘅香港电视剧啦， 《 溏心风暴》啦，廿几人食饭嗰啲啦，或者真情啦，通常都系叫最大嗰人食饭嘅。 系咁就算噶啦。 即系阿太，当你有太嫲咁样先算啦。阿太食饭，跟住阿太就会讲一句咩啊？得 大家 食饭， 大家起快。 嗰个号召系咁样噶嘛？ 而家好多，譬如话一个家。族家庭啊，或者甚至乎一个家族食饭咧，好少话咁样逐个叫啊，通常都一齐嗌，食饭食饭啊食饭咁，跟住举杯咁啊，好似真系去饮咁样，或者如果唔系就话一齐食饭啦，咁就算噶啦。 但都恨听啲细路仔讲呢啲嘅，即系叫晒成台人，好似一个游戏啊，即系小白讲一个游戏或者一个家教嘅传承咁样啦。 如果仲话欧讲话期待啲细路仔讲咧，咁我谂到。何为一个细路仔变成一个大人呢、就是当他不再叫人吃饭的时候他就是一个大人了。 哦、 真的、 可能 他都不叫人。 但他可能是开始不听你话未必是大人。可能是细路仔不听你话。 那就是大人咯。 或者少了回家吃饭、或者吃西餐咯。你有冇發覺食西餐？ 食西餐好少嗌人， 真係好少嗌人嘅喎，係啊， 食西餐係 食中餐。 你喺茶樓會聽到， 係 你幾時去鋸扒嗰啲扒房，你會聽到一大班人就話啊個姑姐食飯，個姑食飯，我比較常少喎。 食中餐係啊，就真係會叫人食飯嘅咁樣嚇。咁啊講下呢啲叫做食飯嘅禁忌，大家有冇啦？咁第一咧就係筷子一定要 成雙成對嘅，唔可以鴛鴦筷子。 嗯， 你哋有冇呢個規矩啦？嚇， 鴛鴦筷子咧，我忍唔住又要出嚟講樣嘢。 你係要有嗰啲叫做整潔嘅癖好啊？係 啊， 你搞唔掂。 其實我好多時自己都會。有對筷子喺個袋嗰度嘅，咁、我如果去食嘢就通常用自己筷子，即係乾淨衞生又環保咁樣。咁但係咧有陣時即係唔記得咗攞咧，譬如佢啲米線鋪咁，咁、你知佢嗰度都有啲膠嘅筷子噶嘛。係，佢啲筷子咧，我次次都要揾。其實佢一 lock 個擺咗喺度噶啦。係 ， 咁我揾乜嘢咧？佢係一樣顏色啦，都係黑色啦。 嗯， 但係咧，如果聽眾可能有留意嘅話咧，你去食嘅時候，你會發現啲筷子咧。是圆的， 嗯， 而啲筷子咧 系方 嘅，系方嘅。咁、我咧有阵时一拿起手两只咧，一圆一方，我唔知点揸好。 咁你咪去嗰个商场咯，喺嗰度食咯。 系，跟住咧就要再喺个筷子攞啊，叫做吓，嗰个盒入边咧揾翻，同我配对。原来唔系咁容易、啊，有啲圆得嚟咧，有啲扁扁地嘅，有啲方得嚟咧，有啲吉手，有啲唔吉手嘅。 咁执着咧？ 揸得舒服，咪食得開心咯。 唔係，其實如果你話只不過係個頭圓定方， 唔係佢連埋嗰個身都係啊。 我即係如果係咁樣嘅話，其實你都揸到噶嘛， 揸到 都係食到噶。 即係譬如我揸韓國嗰啲，唔知道大家有冇揸韓式料理嗰啲筷子，咪扁嘅， 係銀色嗰啲。 我係啦，我親、我即係真人真事，我一路揸一筷子一路食嘅時候咧，我已經好少食嗰啲餸，跟住揸呢個筷子。我隻右手我真係抽筋，係 勁慣 勁亂咁樣抽筋咗咯。 嗰啲我都唔慣揸，即係 唔慣揸 燒嗰啲咧，金屬筷子我都唔慣揸。 係 扁身啊嘛， 扁係啊， 鴛鴦你得唔得？一長一短， 我得， 你得係嘛？ 因為一長一短咧，你揸低啲咪得咯。 係個重心不一樣喎，師傅。 嗱，我明嘅，因為咧鐘哥咧喺片場即係長大啦。即係尤其是出去拍嘢拍得多啦，其實你真係唔可以咁考究，唔可以咁講究。 係 啊，出隊咁當然係 有個飯盒食咧。你有睇喜劇之王啦，你有睇喜劇之王阿星爺角色尹天仇啦。 即係譬如你話長短筷子幾多， 仲諗住筷子長短完整， 真係有得食已經好高興。筷子長短咧，經常會出現嘅。點解咧？譬如話，外景咧，一對木筷子，佢原本係黐住噶嘛。你拍開佢嘅時候咧，唔係成日可以 夠時啊，夠時真係會拍嗰啲筷子咧，真係有一忽咧係拍多咗，有一忽係得一撩咁樣。 咁你即係會長短筷子咯，經常出現嘅。咁所以係經常都要面對呢個問題 嘅。係啊，而家啲筷子設計好好多， 而家好啲。不過都我都明白小白嘅。但系我有啲朋友又系即系比较不修边幅嗰啲咧，就比较即系鸳鸯筷子都得咯。我记得细个咧负责摆碗筷噶嘛，即系我系即系阿妈阿爸负责煮餸。 而家我个仔做呢样嘢啦。 你摆碗筷咧，你唔可以鸳鸯嘅，一鸳鸯咧就俾人打噶啦。系啊，又仲有一样嘢，食饭唔可以跌筷子。你有冇试过？ 跌筷子冇乜所谓，执翻咯。 好似系啲禁忌嚟噶， 食饭跌筷子又系俾人殴噶啦。 如果你专登抌。咁就係另一 專登等， 唔會，唔係專登。但係你細個咧， 隻手揸唔穩啊 ，handle 隻筷子係 handle 擺咗喺度，跟住走去摸下。 哦，你屋企幾好啊！ 同埋鴛鴦筷子，我哋好容易解決嘅啫， 係咪啊？ 全家一式一樣，同一款筷子，呢就永遠唔會鴛鴦。 係， 因為同一款 呢個都有個辦法。 啊，不過咧，上網睇到有一啲人嘅食飯禁忌咧。都幾得意喎！嗱，參考下頭先嗰啲都比較大圍一啲啦，即係好多人屋企都係咁樣要叫人食飯啊，唔可以跌筷子啊，唔可以鴛鴦筷子啊等等啦。啊，原來有啲屋企咧，屋企人咧唔可以夾餸俾自己嘅。嗱，有網友咧就分享自己屋企嘅家規咁樣啦，不准家人夾餸給他，因為會阻住飯碗入面嘅空間啊，同埋咧整濕咗啲飯啊，唔想咧唔同嘅肉汁滲入飯嗰度啊，混在一起味道覺得奇怪，更加表明咧，除非食撈飯啊，如果唔係咧，自己嘅飯碗咧會洗得好乾淨咁樣，咁都得嘅喎，原來。但係呢啲夾餸都係美德嚟噶嘛，咁當然而家疫情大家都願意用公筷啦， 係啊， 但係舊時唔係噶，我哋成 就咁夾俾你咯， 真係即係。舐完一塊肉再夾啊！即係我記得啲阿爸阿媽都係咁樣夾嘢， 仲諗住自己舐完之後乾淨啲，我夾一嚿俾你啦。 係啊，類似係咁。你哋細個係咪都係咁樣夾嚟夾去啊？又冇嘅， 都係自己嚟噶， 自己夾嘅。 生日咯，即係睇下邊個生日，阿媽就會可能 夾只雞髀俾你， 係嘛？咁樣， 我好識嚟嚼呢個畫面， 係 咯， 冇噶啦。 嗯， 咁平時都喂食飯。自己嚟啊！ 咁你咁多兄弟姐妹，好難夾曬嘅。 係啊， 你如果阿爹哋媽咪要夾曬俾你哋咧， 夹到可能啲餸剩翻好少嘅， 不過即係題外話，我講到 自己冇得食， 你六七個兄弟姊妹嘅， 我講到話譬如係啊係啊， 係啊 六個，咁譬如話一家人坐喺度，或者甚至乎唔係一家人朋友咁樣，你哋中意食飯嘅時候，大家好禮貌地叫曬人啊、讓啊、夾餸俾人啊，咁樣食啊，定還是誒、你一食飯咯、就即刻去搶住食啊？ 抢住食， 你会中意边一样？ 气氛好啲啊！ 我都系嘅，有时候咧抢住食， 都食饭咯，仲咁拘谨又好辛苦啊！ 我就好怕咧，食饭应该系大家开怀， 系啊， 但如果唔开怀，仲要顾忌咁多嘢咧，好辛苦。 系啊，咁啊，讲多一个叫规矩俾大家听，呢个都几传统。当我哋看知香港都男女平等好多年啦，系咪先？啊，但系咧有网友都表示屋企咧就仲系好传统嘅。妈咪咧就仲系等叫做喺个餐台入边啲男人食晒饭咧，阿妈咪先会自己出去埋台食饭。 哎呀， 咁一听到呢、這个。規矩 都酸啊！ 大家都哗然啊！哇，唔係話， 而家都仲有、啊， 現在都什麼年代了咁樣？但原來都真係仲有啊！因為睇到下面咧，即係樓主貼完呢一則嘅貼文咧，下面不斷有人都係咁樣 repost 啊，跟住話係啊，舊時阿嫲未走嘅時候都係咁樣去食飯嘅、我哋叫咗佢好多次，即係邀請佢啊，即係逼佢逼令佢哦、啊，係 出嚟食啦， 係啦，逼令 出啊！ 你唔出嘅話，我哋唔開筷子，我哋。唔开动啦，咁样啦，即系唔起快啦，咁样，咁佢都唔出嚟，咁样，咁所以即系估唔到呢一样嘢仲继续发生住咯，都几 我都会偏向即系大家一齐食，特别咧。如果你話屋企有媽媽幫你煮咗餐飯出嚟啦，唔好話即係又要等埋男性食完之後先出嚟食，因為一齊食，我會覺得唔好意思，我個心亦都唔舒服啊，即係。煮得咁辛苦嗰、那個，偏偏就係最後嗰個食嗰、那個。 咁當然有可能佢喺裏邊已經食完啦。 呢個係 嗱你 如果我喺入邊煮嘅話咧，坦白講啊，我有機會喺入邊邊煮邊食嘅。因為我呢個我都明 白。最好嗰件，食咗先。 鐘哥，你頭先講話，即係喺裏面已經食完咧。哦，原來呢個都係其中一個家規嚟嘅，唔可以講食完嘅。 哦， 要講咧食曬同埋食飽咁樣咯，係咁樣嘅一個意思喎，真係。即系如果细个咧，有啲传统啲屋企咧，你讲食完咧，咁啊唔好啊，唔好意头啊，要讲食晒先系好咯，咁样啊，即系突然间，因为我哋依家经历咗咁多年啦，咁自己又长大啦，都冇规冇矩啊嘛，个人 系啊， 即刻赫然咧，将有部时光机咧带翻我哋去僆仔细个嘅时候咧，啊食饭呢啲嘢咧。几多规矩噶？ 越大越冇规矩。 不过讲起仲有两样，即系规矩咧，细个嘅时候都会有嘅，但系而家自己都少做啲咁嘅直头。譬如第一样咧，就系你食完饭之后啊，唔系食晒饭，食饱饭之后啊，好食完，食饱饭之后咧，咁你会离台噶嘛？咁你唔可以，如果你要早过其他家族成员离台， 系。 咁你对筷子你要好工整嚟放翻低， 系啊， 你唔可以咧摆到歪定歪称啊，打交叉啊，即系一对筷子可以打交叉咁样摆啊，乱咁肥啊唔得，即系要摆得好工整，食晒，咁你就可以起身啦。 系系， 咁有啲系细路就通常食完，咁啊走咗噶嘛， 唔得噶，好似话细个咧，我记得都系，就算你食晒，你都要坐喺度， 系啊， 等啲大人食晒先。 咁呢個就更 先可以離開座位， 除非係屋企 緊啦呢樣， 除非屋企有一扎小朋友，即係可能啲隔離鄰舍定唔知親戚嚟咗， 係啊， 啲細路仔咧，一係就俾佢第二張台食，一係就你快快脆食完，就你哋去嗰度玩， 係啊， 冇阻住， 係啦。 如果唔係真係要坐足全程啊，真 係。另一個咧就相信好多人都會見過、做過，甚至乎鬧過人哋添噶啦。就係譬如你飯碗通常細細碗飯咁樣，有啲可能個飯碗會大少少噶嘛，咁你裝滿咗飯，咁有啲人我食食一飯可能要行開一陣，嘅時候咧，嗰碗飯未食完咧，咁佢會將對筷子咧唔係放喺側邊，係插落碗飯度。 哦， 你一定見過噶嘛？ 呢個我見到我仔 啦， 係啊，我都會鬧。而家 有陣時會覺得好似玩咁樣噶嘛，即係嗰碗飯將對筷子打直咁樣插咗碗飯度。 因為啲細路仔咧，佢咩心態咧？佢當咗碗飯咧，嗰個位插 咩心態咧？我都想聽啊，真係。 睇完卡通片咯，拔剑嗰啲勇士通常有啲封印剑喺度，佢就摆喺度，跟住爸爸我掹剑，一佢真系咁样嘅咋， 即系 类 近呢、 這 个一个好，即系当系玩啊， 系啊，当玩嘅咋。 佢见到清明嗰啲摆法咧，系啊， 逆元期嘅， 跟住摆一次咁样。 我哋嗰个年代成长咧、啊，总之如果有细路系咁样咧，就即闹， 系啊， 即刻闹， 一定唔止闹噶啦，俾阿妈闹过几次啊， 一定唔止闹啦。不过依家就唔可以体罚啫， 系啊， 好老实讲，你试下咁样， 呢个唔得。啊，同埋有啲朋友咧食饭嘅时候咧，我唔知你哋嗰个习惯系点，就我自己咧就中意放喺张台上边，跟住食完之后就算如果有攞骨嘅，就攞另外攞个骨碟出嚟放。但系有啲朋友就中意放放报纸啦，有啲朋友中意买嗰啲布塑胶嗰啲就一块，跟住放喺上边食完就一次过收嘅，系啦。咁我咧就偏向咧就中意每一次咧都系抹嘅，因为我系觉得只手如果放喺张台上面咧，你一喐咧。全世界嗰張可能嗰塊嗰個爆咧又會喐啦，如果塊報紙一扯落嚟嘅時候咧，咁又可能會扯爛啊各樣嘢，咁又冇咁乾淨。 係咁啊，大家堅守下自己嘅一啲傳統嘅食飯禮儀啦。 我們要大聲唱，想看你的吃飯，你的香氣開腸，想吃你一生有多好，我的好漂亮。想让你老得痛快着，给他一拥抱。我们要大声唱，想给你的翅膀，你的身躯开张，想着你一生有多好，我的多漂 新嘅作品啊，新嘅作品啊，你的神曲 系啦。咁啊，今日咧想同大家讲下咧，我哋而家喺个坊间好多发明咧，都系好个人化。呢、這个个人化嘅意思即系话，之前曾经同大家讲过啊，而家有好多地方佢哋都叫做流动嘅个人办公室，即系譬如我喺车站行到咁上，会突然间有啲嘢。要 send email 啊，要即係開部電腦出嚟做嘅時候咧，其實好多嗰啲車站咧，佢都已經有一個個人嘅辦公室。你入去可能擺低啲錢，即係你入錢，跟住佢就自己可以俾你 lock 門啊。咁入邊嗰啲 WiFi 啊、燈啊，即係一間完整嘅 office。同埋因為之前疫情啊。 咁疫情就好多一啲嘅網上會議嘛，因為個關鍵位就係呢度，因為你喺間。就算喺個車站入面你都可以有一個網上會議嘅空間，因為你喺間房入面隔音，咁你喺入面又開會，可能十幾二十分鐘或者半個鐘，跟住出翻出嚟又可以繼續你嗰個旅程。即係呢類型咁樣嘅叫做概念嘅工作室啊，或者休息室咧，越嚟越多，全部一個針對都係一個人嘅。 係 咁而家咧又有一個都幾得意嘅，佢咧就係好似一張床咁樣，不過佢呢個就汽車公司研發嘅，咁佢就一張床，因為座椅啦，佢就拉到好厚，變成一張床咁樣，即係好似 business class 或者頭等嗰啲咁樣。咁你就喺入面咧，佢亦都有一個蓋可以俾你罩住咗你自己個人喺入面俾你做咩就一諗諗到喺入面俾你瞓覺嘅。 哦， 咁佢嗱 睡眠機器， 睡眠機器係。咁佢入面咧，佢可以啊聲稱啦，可以透過佢哋嗰個設計咧，係可以調節入面嘅濕度啦、温度啦。光暗度 系， 同埋嗰个即系个气温啊，各样嘢可以令到你有一个最舒服嘅环境。 系 啊，更加话到咧，你真系需要入边咧，15至30分钟， 一定瞓得着， 你就可以唔单止瞓得着，仲、 哦、 可以得到一个充分嘅休息， 元气饱满咁样， 元气饱满， 用翻呢啲日 走翻出嚟 啊。 咁我觉得咧，其实啊，佢呢个发明当然佢亦都有个延伸嘅讲法，就系咩咧？佢唔系净系谂住啊，大家买呢一张凳放喺屋企入边咧，咁就等你可以瞓少啲，因为你瞓觉质量高咗嘛。佢关键位喺边咧？啊，呢个我觉得细心啦，因为佢本身汽车公司研发。所以其實佢係好想將呢一個一大嚿嘅發明咧，放喺架車入邊，特別喺長途車嘅時候咧，佢可以將個如果能夠將個汽車嘅濕度、温度、寧靜度，甚至乎佢可以有辦法氹到你半個鐘頭之內咧，係熟睡完畢嘅。 係咁，啲長途車司機就唔使捱眼瞓去揸車， 咁你就可以好好地補眠咯。係，哇！呢個我覺得佢呢個設計我未試過啦，但係佢個方向咧。我覺得朝一個啱嘅方向去到做研發。 不過呢個好量體嘅，即係如果你話通常俾嗰啲揸長途車嘅司機大佬中間可以補眠啦，呢個係一個好嘅方向啦。但係如果唔好嘅方向咧，就係會唔會瞓未醒啊？即係可能佢，我諗住瞌一覺先。 佢應該有得 set alarm 嘅。 我知啊，就係、是、當你瞓一覺，瞓咗，跟住起身嘅時候。你未必一定會即刻醒噶嘛，跟住又要趕時間，我要追翻，就話瞓咗嗰十幾分鐘，氹行啲油先，但係個人又未醒，呢個可能就會即係未必個個人嘅體質係可以一醒就醒到噶嘛。 咁可以攞個中間位喎， 點啊？ 其實擺呢一嚿嘢喺啲加油站嗰度，或者依家啲充電站啦嗰度，咁你就可以等下司機咧泊埋架車。你外國嗰啲油站好鬼 闊大嘅，人哋外國油站又有嘢食， 哇！窄到啊，啲人逼住入油咧，即係顶住顶住咁， 因为要摆两架车喺中间， 好似失控隧咁样，先话摆唔到呢啲瞓觉器， 随时个倒后镜都要收啊。 咁样又好啲，因为你起码如果你喺个油站嗰度瞓完之后起身，你都可以去一去个洗手间， 然 之 后买啲嘢食下， 买啲嘢食下，咁你都起码有个距离。就算幾近都有個距離，行翻去架車度開車，你個人都會醒啲 啊！ 如果你一個直頭喺架車裏邊，我瞓上我就開車咁樣， 係啊， 就好似 太趕啦， 有啲趕同埋有啲危。 係啊，而家好多司機咪就係咁咯，司機就喺司機位上面瞓完，即刻起身就咩啊？即刻要趕車，咁咪啲 危嘢啦。 王毅話：中方表示歡迎，兩國財金經貿團隊亦都會圍繞宏觀經濟政策、中美經貿關係等問題進行溝通同協調。美國針對俄羅斯軍方供應鏈公布新一輪的制裁名單，對象包括14名個人和28個實體，包括俄羅斯一間微電子公司以及同這間公司有關聯的3個實體和多名公司高層。美國財政部說，這些人士和企業是一個跨國軍火網絡的一部分，他們獲得技術以支持俄羅斯入侵烏克蘭。財政部又說，俄羅斯富豪克里莫夫的家庭成員以及個別人士在克里莫夫的軍火網絡中提供融資。美國國務卿布林肯說，美國將繼續擾亂俄羅斯的軍事供應鏈，並會令那些協助俄羅斯總統普京的人士以及所有支持俄羅斯入侵鄰國的人付出高昂代價。 财经消息，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37，日元140.21，瑞士法郎0.944，加元1.333，人民币7.077，英镑对美元1.176，欧元对美元1.032，澳元对美元0.669，新西兰元对美元0.609。日经平均指数报27,960点，跌3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69.79美元，卖出1,770.07美元。天气方面，一股清劲的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预测本港地区大致多云，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7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偏东风。展望听日同星期四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雨，随后几日短暂时间有阳光。而家气温是24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新界区啦。咁较早前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福亨村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咁而家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福亨村一带咧就比较挤塞。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去到马会大楼，香港仔隧道去翻黄竹坑方向啦，近住湾仔入口都比较车多。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就在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就在汇景花园，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多排到去红梅谷路，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就在驾驶学院对出，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就接近香港单车馆。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数码港岛去香港仔方向近住资讯道一带呢就比较挤塞，在九龙区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律伦街一段就车多排到去亚街路街，秀茂坪道去连德道方向近住宝达村一段呢都是挤塞。在新界区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啦，近住红桥一段呢就比较慢车，咁而青山公路嘅青山湾段来回方向近住珠海学院一段呢就挤塞，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喺马场对出，咁另外将军澳嘅宝林北路去坑口方向近住翠林体育馆一段呢就行车缓慢。咁有啲爆水管需要封路，提一提你。喺新界区屯门嘅河旁街，由于有水管急收，而家河旁街去屯门医院方向近住圣公会圣西门吕明才中学对出，唯一行车线咧需要封闭嘅，咁所以影响到河旁街一带咧就比较车多。咁另外旺角嘅山东街都系有水管急收啦，山东街近住麦花臣游乐场一段啦，慢线都系封闭，咁长过7米嘅车不能够由洗衣街右转入去山东街。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二台话你知。 哇，够钟食饭，我哋今日食乜好啊？ 唔使预我啦，我有份计划书赶住要交，我谂住拎埋部电脑落楼下嘅咖啡店继续做啊。 咁惨啊！喂，但其实为咗减低资料外泄嘅风险咧，我哋应该避免喺公众场所做公司嘢嘅，费事俾其他人睇到啦，甚至啊攞到你个人或者限月资料啊。 吓，但我有阵时要见客，真系未必避免到唔喺公众地方做嘢嘅。 如果真系避免唔到嘅话，都应该喺电子装置嘅荧幕上面贴上防窥片，费事有人喺隔篱睇到荧幕上面嘅资料啦。 系、啊，啱啱转咗新电脑，阵间记得贴翻先。 仲有啊，喺公众场所记得要避免使用公共网络连接公司网络啊，例如嗰啲不知名嘅免费 WiFi 咧。仲有，一定要透过可信任嘅网络先好连接公司网络做嘢，特别系涉及处理敏感资料嘅时候啊。 收到晒啦，咁我都系继续留喺位度赶工啦。 见你咁惨，帮你买饭啦。 以上资讯由政府资讯科技总监办公室提供。 声音演绎，波成阿摄。 二台话你知。 Apple 33 Hello， 大家好，我是 Cloud 云浩影。 Celine Dion 是一个在成长阶段对于我影响了很深远的一个外语歌手啦，都看到他在舞台上怎样去驾驭不同的曲风啦，称霸和俘虏观众的心。第33届国际流行音乐大奖投票现已展开，由即日起到11月20日，登入 rthk.hk 投选你心目中的金曲和歌手，音乐无疆界，面向全世界。 太极国际学院，香港电台联合制作，公益太极日， 全港学界及各区市民齐齐耍太极。 行政长官李家超全力支持， 就等我们一起为香港创造一个齐齐做太极操的新纪录。 立即登上太极国际学院网站报名。 12月10日早上，齐齐线上线下体验中华文化，公益太极日。 卧底在警察的故事里面一定会出现。 钟姐， 啊， 我觉得你这个年纪，我嗌你钟姐，对你好似唔系咁好。 你把嘴真系识讲嘢。 你这个年纪仲老过我啊嘛，我嗌你钟妈。 咁搞法任务会唔会失败噶？想知多啲就要睇国剧夜场《警察荣誉》，逢星期一至五晚上9:30，港台电视31。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思想像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 神光财经第一 线，早晨啊！8:12呢个环节咧，请嚟香港股票分析师协会主席 Kenny 邓胜兴帮我哋分析大市啊！早晨 ，Kenny， 早晨 ，Kenny。早晨啊，同我哋咧睇睇琴日港股咧一度啊吓收复咧18000嘅关口噶，不过咧似乎咧资金啊见好就收啦吓，咁啊北水咧就净沽出40亿啊，不过都有支持下啲腾讯同埋交易所嘅，咁啊呢两只都比较弹得好啲啦。咁不过今日有冇机会就真系叫有啲获利回吐咧？你嘅睇法点咧 ？Kenny 交俾你帮我哋分析下，唔该晒。 好啊，其实算OK 嘅啦，我觉得个大市，因为其实你唔好忘记有14500多点低位弹上嚟方面咧，都讲紧短短时间里边咧，都讲紧系即系几千点噶啦，咁所以变咗就去18000咧，其实都系一个比较大家觉得心理上边一啲阻力位嚟嘅，咁但系当然你睇翻图表上边话咧，其实比较。關鍵的話咧，其實應該要企翻喺19000樓上，因為之前咧其實差唔多有成半年嘅時間嘅話咧，都 trade 喺19000樓上橫行嘅。咁後來失守咗之後，先至即係江河日下跌落嚟啦。咁所以變咗而家彈上去嘅話咧，其實我自己覺得就企住19000樓上就比較係確定係好啲。咁但係就我自己覺得就而家去到呢啲位咧，其實正常啲調整或者啲人咧就有少少獲利回吐咧，都係合理嘅。咁但係個市場氣氛上面嘅話咧，其實就有所留意係改變咗嘅，點解咧？因為睇翻譬如好似之前我哋成日都關心嘅呢個係通脹啊，通脹就引發到呢個係美元好強啊，個美匯指數又好高。但你留意翻咧，而家美匯指數落翻108呢啲位啊嘛，咁基本上咧就係比之前其實一啲高位上面有講嘅話咧，都會落咗10%噶啦。咁如果當美元一強嘅時間嘅話咧，其實就通常啲資金就反映咗資金就重返呢個去美國市場啦。咁啊，亞太區包括港股市場就冇運行啦。咁所以如果你而家見到咧，就美元轉翻弱嘅，咁其實都係有對港股一個幫助啦。咁啊，另外內地就好多振奮嘅消息走出嚟啦。咁琴日其實個焦點就一定就要睇嗰啲內房類股份啦。咁你見到內房股份嘅升幅咧，即係簡直～谂起阿郭富城嗰只强人啊，可以飞天遁地啊！ 系啊，真系好厉害啊！ 讲起内房咧，都可俾阿 Kenny 讲多少少啊！咁即系佢都，譬如个别板块个别股份咧，都飙升成40%+好多啊！ 系啊， 咁啊，同呢个内地推系啊，推呢、這个16招救市系咪有关咧？咁嚟紧呢个板块可以点睇咧？ 系咪招招都凑效咧？16招喎、啊，好夸张！ 咁可以即系咁望住佢都得噶咯？ 系咯。 嗯， 嗱，其實咧，我哋之前喺節目都講過嘅，內房嗰個問題就在於咧，就係話，其實嗰個資金鏈嘅缺口太大，個窿窿太大啊。 嗯。 其實佢之前都出咗好多啲招數㗎，其實咩保交樓啊等等各樣都出咗，但係我哋都講過，就其實一定要大水漫灌式嘅話咧，先至係可以搞掂呢個問題。 嗯。 咁其實你呢十六招嘅話咧，基本上就其實都係嗰啲即係最中意叫銀行咧，就係展期貸款啦，就即係到期你唔好追佢住啦 ，extend 一年啦，咁跟住就係、是但係嗰樣嘢好重要就話咧，佢係要叫啲金融機構方面咧，就係、是、提供翻一啲係合理融資俾嗰啲房地產機構，就不但只係嗰個係按揭上邊啦，之前咧主要針對翻個保交樓上邊，即係一定要唔好爛尾啦，要交到樓啦，咁喺 mortgage 上邊咧就係俾佢哋咧有啲融資上到會啦，但係今次咧就係、是、不但只係限於 mortgage， 同埋講埋咧就係話呢個係開發貸啦。同埋呢個係甚至無叫啲金融機構咧，就係、是、買入一啲內房企業嘅發行嘅債券嘅。 嗯。 咁之前咧，其實國家對於嗰啲發展商嘅開發貸咧，管得好嚴嘅。 嗯。 咁所以咧，就之前嗰啲房地產公司咧，就喺銀行借唔到錢嘅，咁就要做嗰啲信託，即係所謂啲理財產品啦。其實包裝過嚟咧，都係一啲貸款嚟啦。咁今次佢直情係講埋話啲信託產品方面咧，都要有一個合理嘅融資啊嘛。咁另外其實仲有一個消息嘅，你留意翻琴日其實都有彭博有講咧，就話依個係傳啦，就話依個係國家金啲監管機構咧，就要求嗰啲係金融機構啦，喺年底前咧就提供依個係新增嘅6000亿嘅融資俾一個係房地產商嘅4000亿嘅，咁再加埋之前九月講緊嗰6000亿嘅話咧。其實是加加埋埋成10000亿嘅，咁10000亿是什麼概念呢？10000亿就是話，如果今年頭嗰6个月嘅話咧，其實銀行去俾一啲係內房企業方面咧新增嘅融資咧，都係講緊6000几亿啫。即係話餘下嗰幾個月4个月嘅話咧，係比起頭嗰半年咧嗰、那個融資嘅規模咧就更加大啊。咁所以呢個咪就係我哋翻頭先一開始講嘅話咧，就類似大水漫灌式嗰啲咧先有湊效咯。 係。另外都想問埋 Ken， 其實而家見到內地方面嘅市場咧，都好似感覺得到逐步復常啦，咁都幾利好咧，就內地經濟同埋人民幣，咁內險股發力炒上去，咁有冇話前景方面內險股嗰個都係睇好啊？定係其實都有啲地方我哋要小心咧？ 係啊，琴日平保因為又有啲內房債又釋放，又話都好升得誇張喎，係咪啊？嗯。 係啊，嗱，因為點解咧？其實就其中一個困擾住保險公司放慢咧，除咗話保費增幅放慢之外咧，有一樣嘢好重要就係話，其實佢哋揸住好多頭先我哋講啦，嗰啲信託產品啊、理財產品噶嘛，即係你保險公司收咗啲保單嘅持有人嘅資金就攞去投資噶嘛，係唔會擺喺自己公司裏邊噶嘛，咁佢要有投資先至有回報啦。咁啊，除咗話買債之外嘅話咧，以前都好興就係買一啲即係企業債啦，或者一啲理財產品啦。咁但係就即係之前嗰啲內房引發爆雷嘅事件嘅話咧，其實亦都牽連咗好多保險公司嘅資產嘅。咁所以呢個亦都係影響咗啲內險類股份方面咧，其中一個原因係之前係疲弱嘅。咁如果而家開始就話國家政策就係對房企方面咧就係鬆翻啲，甚至乎頭先講啦，就係容許啲銀行方面咧就係去融資俾嗰啲買去內房企業嘅債咯。咁呢樣嘢就令到保險公司可能嗰啲資管上面嘅業務咧就會有一個釋放咯，有改善咯。咁所以就令到嗰啲內險類公司方面咧嗰、那個那個估值上面咧應該有啲會係提升翻嘅。所以我哋之前講就話。內地房地產呢個問題咧，唔單止牽連房地產嘅問題，即係引發到咧，其實好多嘅即係好多周邊性嘅嘢都有影響，包括金融系統啊、資產管理等等各樣都有影響嘅。 嗯，咁真係好似 Kenny 咁樣講啦，嗱內房呢、這個爆雷事件咧，依家進一步緩和啦。咁頭先鐘哥又話啊，內房股都升好多啦，咁真係有好多內房藍籌都升好多。小白講啊，內險股琴日都升好多啦，仲有兩個板塊，一個係上游，一個就下游。都升好多，咁啊，即系成条产业链都好似解锁晒，包括咩咧？水泥啦，水泥股琴日啦，即系又系跑赢大市啦，即系比较即系国企嗰两只都，哇，升成5-6%，咁啊，物管啦，咁啊，下游呢啲服务都，哇，又系升翻上去，好啦，系咪成条产业链都真系所有经脉咧都打通晒咧？咁啊，Kenny 交俾你帮我哋讲埋啦，唔该。 好啊，咁嗱，当然呢个都一定系有好大嘅帮助啦。因為之前嗰啲 水泥行業、水泥股份方面咧，就跌到一波碌，就係、是、其實好大程度上都係受呢個內房方面因素影響，因為內房企業之前賣樓係講緊幾十個 percent 增長，但係去到舊年嘅下半年方面咧，係講幾十個 percent 跌幅。咁你諗下，都賣唔到樓，咁何來就要即係水泥嚟到去即係生產咧？咁所以就直接影響得到咧，呢個係水泥企業方面嗰、那個。需求啦，同埋水泥行業亦都面對緊嗰個係成本上升啦，嗰啲煤價、電價上升啦，都影響對佢哋嘅業績。咁其實出翻嚟嘅業績真係慘不忍睹啊嘛，咁所以係真有影響嘅。咁如果恢復翻起樓，起碼佢哋可以有錢補充土地儲備，有錢起樓嘅話咧，咁其實對於水泥嘅需求係會增加翻啦。咁不過有一樣嘢都除咗頭先講內房之外咧。一樣好重要都要大家留意就係話咧，啱啱琴日就咩咁啊，拜登同埋呢個我哋習主席咧就會面啊，咁咧呢個咧就都好對嚟緊嗰個經濟或者市況都好重要嘅，即係大家咧都笑笑口啊，你 識出善意啊，大家都係啊，識出善意 係啊，都識出友善之手啦，咁同埋都睇到佢哋。即係其他周邊嘅人都戴曬口罩，但係都冇兩個冇戴口罩啦，咁都坦蕩蕩地去見面啦，咁啊都係即係釋出善意。咁雖然咧，拜登都係咩啊，表面上笑笑口啊，但係實際可能心裏邊諗乜都唔知噶嘛。但係起碼都做場戲出嚟咧，大家都係善意嘅。咁所以我諗暫時有講嘅話咧，其實大家都希望係追求翻一個短期嘅穩定嘅。咁嗱，中國我哋國家就不嬲都係希望穩定嘅，呢個就不爭嘅事實啦。咁但係就美國方面咧就。即係對華嘅政策，其實就對，即係我哋國家係一個敵人或者競爭對手，依個不變嘅。但係即係大家唔好諗住會變嘅。咁但係起碼佢會追求暫時短期咧一個穩定先，因為我諗過咗中期選舉之後咧，咁佢都要即係搞一搞掂佢裏邊嗰啲啦， 會回氣先啊， 回氣先啦。同埋我諗部署緊呢個連任啦，咁啊亦都睇下 Donald Trump 會唔會走出嚟選啦咁樣。咁所以變咗會。是一個追求短期的穩定性，咁呢個對經濟或者對市況方面咧，都會係有個幫助喺度。 咁投資者又可以即係享受一下呢家即係叫做清風送爽啦，可以咁樣講啦。喂 ，Tanny 啊，不如咁啦，嗱，今日講住咁多先，聽日咧仲要同你跟進一下啊，今個禮拜啲科技都出業績啊，騰訊啦、阿里都出業績啦，聽日又同我哋跟進一下嘛。多謝我哋嘅嘉賓 okay, 香港股票分析師會主席 Tanny 鄧聲慶，聽日再傾，多謝你，拜拜。 謝謝你，拜拜。 拜。 屋企个小朋友点都唔肯戴口罩、啊， 点解啊？ 佢话箍住块面好辛苦。 你可以试下同佢一齐戴口罩啊！ 晨光第一线，疫情期间温馨提示： 小朋友见住大人戴口罩，就会想学你一样咁戴噶啦。 系、啊， 唔好怪我太长气，其实都系关心你。 阿欧点啊？有乜嘢优惠？ 今日优惠都要好快咁样讲啊，因为咧本身呢一样嘅运动咧都系要快嘅，就系、是、跑步啦、 哦， 马拉松咧公开抽签啦，讲紧香港马拉松，咁啊11月15日10点钟，十五号即系几时啊？即系今日啦， 十点 钟日啦， 又系十点啊！十点钟都系发生啊，真系 咁啊好啊！ 琴日有啲优惠又系十点钟要你揿掣， 好过我哋做紧节目嘅时候都系发生啊！你揿唔切啊，好多嘢你明唔明啊？ 咁啊，听埋我哋嘅节目啊，对埋个 time 表就揿掣。 你有冇报到啊？ 未开始报啊！ 哦，即系阵间十点啊！ 一阵间十点钟试下抽签，唔一定得嘅，冇话包生仔。依家所有嘢都要抽噶，演唱会又抽，即系跑个步又要抽， 后备抽都抽唔抽到嘅。 食个饭又要抽，订半年先食到个饭。咁如果你话喂，真系咧，依家已经拉定筋咧，做好热身咧，就唔止跑步咁简单啦。就系转个头咧，就要上去即系准备啊，去揿一揿呢个抽签啦。 贸发局热线 TDC Hotline。 早晨，早晨，今朝早晨光第一线 TDC Hotline 咧，思芬继续喺度噶。新冠疫情咧，咁啊逐渐缓和，亚洲区内嘅经济活动亦都逐渐恢复啦。嗱，期间咧唔少嘅企业咧都分散咗采购嘅策略，重整亚洲生产线同埋供应链噃。嗱，为咗更深入去分析全球经济发展对空运、航运、物流以及供应链管理嘅影响咧，香港贸易发展局同埋香港特区政府就将再度携手合作，举办第12届嘅亚洲物流、航运及空运会议。今朝早我哋好高兴请嚟香港贸易发展局商品贸易及创新部副总监李家邦先生 Brevin 咧，就同大家介绍下噶噃。早晨 ，Brevin。 早晨，早晨，思芬。 可唔可以都同我哋简单介绍一下今年呢个会议呢？ 好啊，今年咧对于物流、航运同埋空运业界嚟讲咧，其实仍然都系一个充满挑战嘅一年。咁我哋嚟睇咧，就全球嗰个供应链相关嘅企业，包括系货主啦，都希望咧喺2023年嘅时候咧，嗰个供应链咧可以回复正常啦。咁所以我哋今年咧亚洲物流、航运及空运会议，简称 LMAC 啦，今年咧已经系第12届举行啦。咁今届嘅主题咧就系成就可持续供应链联系、协作同埋创新。我哋将会探讨互联互通啦，促进合作同埋推动创新，以创造行业同埋贸易可持续发展嘅未来。咁今年嘅 LMAC 咧，将会喺11月22日同23日咧，一连两日喺湾仔会议展览中心举行。咁今年咧，已经系相隔两年之后，再次翻到嚟湾仔会展嘅展览厅举行一个实体嘅会议。咁来自世界各地嘅唔同业界嘅代表啦、专家啦、各位商界嘅朋友啦，又可以再次聚首一堂，分享交流。咁今届嘅 LMAC 咧，请到接近50位专家同埋行业翘楚，透过约近30场嘅专题论坛同埋对谈，分享最新嘅市场情况。咁、那个活动咧，我哋预计会吸引到来自超过60个国家地区，包括欧美、东南亚、中国内地等等过万嘅观众参与。贸发局亦都会同全球唔同嘅机构同埋组织合作，一齐咧去设立一啲分嘅会场，令到全球与会者咧可以同时参与今届嘅会议。与会者将会喺会场咧得到最新嘅市场资讯，有面对面同埋业界交流嘅机会啦。而我哋仲有物流、航运、空运嘅展览，将会有好多唔同崭新嘅高端科技同埋应用系统嘅展示。而贸发局亦都会安排唔同嘅商贸配对嘅服务啦，将供求咧连成一线。 咁唔知今年嘅会议会重点讨论边一啲嘅议题咁咧？ 咁我哋今届嗰、那个成个主题啦，头先提过就叫成就可持续供应链联系、协作、创新。咁我哋咧将会集中讨论企业究竟点样应该合作，是应对整个供应链那个的问题啦、气候变化同埋后疫情经济的进程。咁而我哋嘅集中嘅焦点，香港究竟点样凭着优势喺个大湾区入面发挥我哋独有作用啦。第二样呢就係、是、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简称就叫 RCEP。咁第三方面呢，我哋都会就住唔同创新解决嘅方案去推动物流、航运业供应链嘅智能化发展。讲到供应链的转型、多式联运、自动化、持续发展等等的议题，我们今年继续深入去探讨。另外 LMAC 将会设一个空运、航运和物流管理专题的环节，就邀请阵容强劲的讲者，包括不同国际机构的代表、一众业界物流供应链龙头的权威等等。同时我们也会邀请很多大型的品牌的货主一起去到我们现场去交流，希望咧現場幫到香港嘅唔同產品啦、各行各業嘅朋友咧，帶嚟一啲供應鏈上邊嘅趨勢啦，同埋一啲方案。 Brevin 啊，其實你會點樣去總括今年嘅 LMAC 咧？ 今屆會議咧特別強調咧企業間嘅一啲緊密聯繫、穩定同埋推動個供應鏈喺新冠疫情後疫情嘅期間咧嗰個狀態啦。我哋咧亦都特登咧添加咗一啲元素。第一個咧就係我哋將物流服務供應商咧，同埋一啲货主咧，安排喺同一个环节入面去交流。咁第二点咧，就系我哋新增咗一个叫货主论坛，标志性嘅电子商贸平台嘅营运代表咧，佢哋亦都会将最富经济效益嘅物流方案咧带到去台上，分享俾现场嘅与会者。咁 第三個呢就是大家成日聽啦 sustainability 啦，可持續發展。咁我哋希望呢將呢一個元素融入去唔同企業入面，佢嗰個核心價值嗰、那個減排減碳嗰方面呢究竟點做呢。咁第四點呢就是今年呢個 LMAC 呢絕對係貿易商同埋中小企呢都可以喺物流呢方面供應鏈呢方面呢攞到好多貼士一個好大嘅機會嚟㗎。今年嘅 LMAC 呢其實係貿發局喺呢一個年度入面呢第一個連續兩日都有實體模式舉行嘅會議同埋展覽，咁希望呢到時可以見到大家。 如果大家想知多啲有關亞洲物流航運及空運會議嘅資料呢，可以致電1830668查詢㗎噃。今朝早唔該曬你 Breakfast，Thank you。 唔該思芬。 各位業界人士記得把握最後機會，喺11月21日前瀏覽會議網頁www.almac.hk 登記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8:30，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同美国总统拜登在印尼巴里会谈超过3小时。习近平指出，当前中美关系面临的局面不符合两国和两国人民根本利益，亦都不符合国际社会期待。中美双方需要探讨新时期两国正确相处之道，找到两国关系发展的正确方向。习近平指出，中美关系不应该是你输我赢、你轻我衰的零和博弈。中国从来不寻求改变现有国际秩序，不干涉美国内政，无意挑战和取代美国。习近平强调，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第一条不可逾越的红线，台独和台海和平稳定水火不容，希望美方言行一致，恪守一个中国政策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拜登多次讲过不支持台独，无意将台湾作为谋求对华竞争优势或压制中国的工具，希望美方将承诺落到实处。中美元首会面讨论到俄乌战争和北韩核问题，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会后说，在乌克兰问题上，国家主席习近平强调开展对话谈判和平解决危机是当务之急，核武器用不得，核战争打不得，应该防止亚欧大陆出现核危机，还应该共同努力确保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避免出现更大规模人道危机，中方始终站在和平的一边，将会继续劝和促谈。在朝鲜半岛核问题上，王毅说习近平强调应该正视朝鲜半岛问题的症结所在，坚持均衡解决各自关切，尤其是朝方的合理关切。美国弗吉尼亚大学造成3死2伤的枪击事件，警方拘捕一名疑犯。案发在当地星期日晚，现场是大学位于夏洛茨维尔市的主校区。当时学生结束校外考察，乘搭巴士返回学校，在车上遭到枪击。三名死者都是大学的美式足球队球员。警方在案发之后第二日的朝早，在距离主校区100多公里的地方拘捕22岁疑犯。他是大学在校生，是学校的前美式足球员，面临谋杀控罪。案中还有两名学生受伤，其中一人情况危殆。亚洲七人榄球系列赛第二站香港对南韩的决赛中，主办机构将一首反修例示威有关的歌曲当作中国国歌播放。本港警方说正是展开调查，案件由有组织罪案及三合会调查科负责，警方会就事件是否涉及违反国歌条例或其他香港法律，包括香港国安法，依法严肃跟进。主办方解释是一名初级人员的人为错误所致，向中央政府、特区政府和香港榄球总会致歉。特区政府表示极度不满，并提出严正抗议。行政长官李家超说，政务司司长陈国基已经主动约见南韩驻港总领事，表达强烈不满和抗议。当局要求亚洲橄榄球总会调查事件和当中责任，同时要求香港榄球总会展开调查并提交报告。 财经消息，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36，日元140.43，瑞士法郎0.944，加元1.332，人民币7.077，英镑对美元1.175，欧元对美元1.032，澳元对美元0.67，新西兰元对美元0.609。日经平均指数报27,986点，升22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68.12美元，卖出1,768.95美元。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一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7度，吹和缓至清劲嘅偏东风。展望听日同星期四，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雨，随后几日短暂时间有阳光。而家气温系24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讲中交通意外喺港岛区坚拿道天桥去红隧方向近住时代广场嘅快线啦，咁而家龙尾排翻去收费广场对出嘅，就系、是、坚拿道天桥去翻红隧方向近住时代广场对出快线有交通意外，咁龙尾就喺收费广场对出，咁而红隧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就龙尾喺马斯道对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就喺爱民村，加士居道去红隧排到骏发花园，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汇景花园，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多，而家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龙尾博康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就在香港浸会大学国际学院，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域多利道去翻西环方向近住大口环道一段就比较挤塞，在九龙区龙翔道去观塘排到虎山道桥底，反方向龙翔道去荃湾近住黄大仙中心一段慢车，龙尾在彩虹村对出，秀茂坪道去连德道方向近住宝达村一段车多。在新界区龙富路去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一段都是慢车，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挤塞，车龙排到去马场对出。咁后少少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左转上大老山公路嘅支路慢线车多，咁而家系龙尾就排到去科学园。旺角嘅山东街由于有水管急收，山东街近住麦花臣游乐场对出一段啦，慢线封闭。咁长过7米嘅车不能够由洗衣街右转入去山东街。喺新界区，屯门嘅河旁街都系有水管急收，河旁街去屯门医院方向，近住圣公会圣西门吕明才中学，唯一行车线封闭。咁影响到而家河旁街一带咧都系比较挤塞。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 为听众提供更多优质节目，了解国家发展，认识民风民情。 继续翻嚟探世界嘅时间，香港嘅同学仔推介俾大家关于顺德美食新派嘅食法。 一流湾区，一流生活。 FM 一零二点八 ，FM 一零二点八，大湾区之声。 因进行平洲发射站重建工程，香港电台第六台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的大气电波广播服务，即是 AM 六七五，目前正以临时发射天线系统提供有限度服务，在北区、沙田、九龙东及港岛东的部分位置接收 AM 六七五广播信号或受影响。平洲发射站重建工程预计到2023年底完成。期间，香港之声节目在香港电台网站 rthk.hk、流动应用程式 rthk Mind 和 rthk On The Go 如常播出，敬请留意。 CIBS 人人广播。 The next station is Tin Shui Wan。 我在呢度出世， 我在呢度长大，我哋是少数族裔。 南无你公， 佢哋系住喺天水围嘅。 围城少年， 讲下喺天水围生活嘅苦与乐啊，想翻巴基斯坦啦，定系你都真系好中意天水围呢个地方咧？ 谂住喺天水围继续住嘅，够静同埋舒服，无论我去到边都挂住呢个地方。 CIBS 节目 《围城少年》，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只相信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阿O同你讲养生。 早晨，早晨！今日呢个环节咧，继续有啊李嘉仁医生同我哋咧去分享一啲学童啦，同埋流感针啊，或者流感方面嘅资讯。早晨啊，医生！ 早晨啊，早晨！ 早晨啊！今日我哋翻翻学校先啦。 冇错， 我记住一样嘢啊，医生讲嘅我记得，两 A 两 B。当年咧，我高考就冇咁嘅成绩嘅，但系两 A 两 B 咧，就系依家流感针嗰个叫做针对嗰个 virus 系咪啊？ 冇错啦，冇错啦，系啦。我哋话几时都系要保护儿童，尤其呢个所谓流感方面， 嗯、 因为流感咧，即系喺细路仔咧可以系好危险嘅、 嗯， 可以亦都系致命嘅。咁所以我哋即系咁希望小朋友啊都去打针、 嗯、 啊，因为咧如果你打咗流感针嘅话咧，有研究啊，好新嘅2022年咧。嗯都是減低小朋友的嚴重程度、 嗯、 會影響生命呢可以減低 75% 的危險性的、 哦、 所以是非常 即是幫到手、啊、 是真的幫到手、啊 嗯、 好了但是一個新冠嚟到好似唔見咗流感咁。 係啊唔見咗兩年啦好多醫學期刊都話喂所以今次流感大家要認真對待啊。 係啦冇錯嗱點解呢嗱第一次流感一在学校传开呢又说啊这一班不可以一个星期授课啦这样、嗯。但是你有没有听过流感喂几个人不上学几个同学仔不上学咦我们还是要上学的。 对对对。没有说删过的。 没有说删过 的。大家好像有少少厚此薄皮会不会是一个这样的状态。好了医生交给我们讲讲啦。 第一次呢流感病毒呢是非常之脆弱的。 嗯。 好、啊、简单。譬如一個黑黐飛曬出嚟啦，喺曬啲書台上邊啊，張凳上，佢、 嗯、 可以捱得幾耐咧？ 係， 定係流感病毒可以生存幾耐？亦都有傳染力嘅，只係2至8个钟头嘅、 嗯 啊，所以好快脆就過。 係、 啊，當然好快脆過咧，唔代表話唔危險嘅。咁啊，我哋通常話因為佢嘅係好脆弱咧。不需要话用好强力嘅，譬如1:49啊，有咩酒精啊、周围抹啊咁样，又要请啲特别人员啊，着晒保护衣 啊，喷啲树木啊，喷个操场啊咁样。但明明嗰度系 outdoor area 嘅操场啦、啊，你喷完之后，其实都有另一阵菌可能冚过，或者空气流动，其实都系。样式法，我自己觉得啦，嗱，我唔识啊呢啲系咪啊？系啊， 你去玩下几好嘅， 瞓下咁样，我射篮球好过啦，强身健体。 呢、哎這个老师啊， 真 系啊，对唔住老师， 女老师啊，我真系中意。唔系讲笑，讲笑，讲笑。系啦，阿李嘉仁医生讲翻啲正经啊，真系衰我唔正经。 咁我哋通常唔系唔正经呢啲，啲要讲下事， 倾下事，倾下偈，系啦，倾下偈。 我哋系咪真系要用到1:49啊？75% 酒精去抹个台面啊？诸如此类嗱、啊，通常咧流感病毒咧系好轻强嘅，所谓你用番碱啊清水抹咧、 嗯、 就已经搞掂啦。 哦， 所以就算你系普通喺学校咧，好一个正常嘅清洁咧、 嗯， 就已经得噶啦。 系， 所以譬如啦，放咗学咁有人清洁我都话2至8个钟头后个流感病毒死啦，第二日翻到学乜都冇啦，已经啊， 同埋就唔使话咁高强度嘅一个杀菌嘅， 系啊，所以话真系唔需要咁惊嘅。不过当然喺而家嘅世代咧，个个都好小心， 咁系好事嚟嘅。 如果有病毒咧，咁你最好唔翻学啊，喺屋企休息下，咁啊费事周围嘢开晒啦，咁啊亦都系，因为通常我哋好少。会去做呢个测试啊，流感啊，因为成日都见流感咁多流感， 系 咁你又点啫，系嘛咁啊？因为通常我哋嘅抵抗力都够嘅， 嗯， 通常够你流感之后咧，通常我哋都可以搞掂， 嗯。 但系如果有啲真系抵抗力低啊， 免疫力低啊，有啲問題啊，點樣咧？ 嗯， 咁我哋係有流感病毒對付病毒嘅藥嘅。 嗯， 咁啊細路仔咧兩個禮拜大咧以上已經可以服用呢啲流感嘅藥嘅啦，已經。 哦 嗯、所以咧就係有我哋有武器嘅。唔同啊，新冠嘅武器又咁少，流感病毒嘅武器咧，我哋系有嘅。 咁当然做好保护最紧要啦，有保护我唔使用武器啊嘛。 所以第一个防线咧，都系打流感疫苗。咁啊，最记得咧，流感疫苗咧，而家唔系净系打针噶，两至四十九岁咧都可以喷鼻息嘅。 系 呢样嘢其实好多人都唔知嘅，吓、真系唔知吓、但系。即係永遠係個信心啦，嚇、呢幾年嘅所謂嘅貨仔，啊得唔得㗎？打個黑黐係咪又冇咗㗎？咁呢啲又係 有啲謬誤啦。 呢啲係 叫你打針你又唔打針，叫你噴鼻你又唔噴鼻， 係啊， 跟住病咗咧你就話我要攞武器啊，我要食藥啊，咁 呢、這個呢、這個係好常見嘅心態， 係 冇辦法，我哋都係人，係、一個人咧。對於有啲嘢咧，係會有啲抗拒嘅。如果唔係，都唔使咁多人搞到滿城風波，又話假針紙啦，唉呢啲啊， 唉麻煩啦，唉嗰啲唔好講嗰啲啦， 唔好講嗰啲啦， 我哋講翻啲正確醫護資訊。今日早上係啦，多謝曬李嘉仁醫生同我哋分享咁多啊嚇。咁、 okay、 下集我哋又講另一啲咯，好嘛？多謝你。 Okay、 食完飯啦， 戴翻個口罩先啦。 飲完水啦。 戴翻个口罩先啦， 系咪讲嘢都要戴个口罩先啊？ 咁梗系啦， 好烦啊！ 晨光第一线，疫情期间温馨提示： 戴口罩，保护自己，保护人哋。 我明白啦， 唔好怪我太长气，其实都系关心你。 早晨，你各位晨光听众，又是我嘉明啊！呢排好多嘅家长朋友都系忙于接受一啲唔同嘅小一面试结果，由你嘅小朋友有冇得 second in 第二次面试，第一话已经慢慢开始出放榜嘅结果。首先祝大家好运，希望你嘅小朋友入到心仪嘅学校。不过近排填得咁多嘅表咧，通常最难到父母嘅咧就系你做姓行啊，你嘅职业系啲咩嘢啊？尤其是当而家工种多咗咁多，都好难净系两个字就答到呢一个问题啊！嗬，再加上有咁多朋友都做咗 slasher， 唔再净止系一个人打一份工，甚至乎你可能已经系脱离咗你旧嗰一行，自己走出嚟做生意做创业者。如果咁啱讲中系你嘅话咧，恭喜你啦！今日呢一个日子系你专属嘅，点解？我转头话你知啊。If someone told me that the world would end tonight, you could take all that I got for once, I wouldn't start a fight. You could have my liquor, take my dinner, take my fun, my birthday cake, my soul, my dog, take everything I love, but oh, one thing I'm never gonna do is throw.11月15日，原来即是创业家日 Entrepreneur's Day。 由2010年正式开始的这个日子，其实在美国都挺受肯定的，因为话说在2012年的时候，当时的总统奥巴马就将那一年的11月定为 Entrepreneurship Month， 即是创业月，而当年的11月6日就成为了第一次正式成立的 Entrepreneur's Day。 之后很多人都希望可以将它变成一个法定的假期，又起码都变成一个法定的庆祝日。所以由之后那一年开始，每一年在美国逢11月的第三个星期二就变成正式的创业家日了。究竟这一日的创业家是怎样被庆祝的呢？ 有啲人就会用金钱去支持佢哋最主要嘅创业家，又或者系投资喺佢哋身上。有啲粉丝们咧就中意喺今日攞起一本佢最中意创业家嘅著作嚟到重新阅读一次，甚至乎有啲人有几位创业家朋友仲会专登喺今日搞翻个 party 一齐庆祝一下自己嘅创业路添。咁你又想喺今日点样庆祝 Entrepreneur's Day 呢？ 创业有冇兴趣啊？好似阿嘉明话斋，今时因为个创业营商环境咧，即、啊、系大家都觉得咧，即系市道唔好啦。不过我见到好多铺头系开紧、 有嚟有机啊嘛，成日都话 个租啊平翻好多。 睇你点样去到谂。 系啦系啦， 有一个玩具铺啊、之前疫情前咧系得一间定两间嘅啫，而家成街都系。 系、咩？ 哦，佢就见到 大概知边间。 佢就係見到咩啊嘛，見到呢、這個啲租開始平啊，可能個營運成本開始可以 減低，發圍啦， 跟住係啊，成日都係咁樣㗎。 哦，而家玩具鋪擴展啊，直情 係啊係啊，即係大家喺度爭緊一個板塊啊。 冇計啦，依家蒙面超人變身大到4000多-5000元， 唔係你估啫。 咁梗係有利可圖啦， 係嗰條啫， 係有利可圖啦。 我比阿仔嗰條都冇咁貴， 即係有陣時成日都平 價都好肉痛， 都好肉痛。但我奉勸啲女士都係俾個老公買翻條變身腰帶，因為個變身都喺屋企變，係啊，冇話出街變，所以俾佢開心下，買呢啲玩具。 如果佢肯攬住出街，都係一件好事嚟嘅。 係 攬住出街玩， 係 回復童真。 你幾千蚊嗰個就話係即係回復童真啫，係型啫。如果你平時嗰啲，譬如我阿仔玩，尋日俾你睇嗰、那個，嗰、那個又咩咯？ 少少白嗰條真係可以佢自己可以攞出街玩。 係啊，嗰條太卡通片啊，因為 喺屋企咁嘈啊嘛。 喂，但係咧，我揾翻 此言甚是啊，師兄。 係啊，我揾翻一啲叫做蒙面超人腰帶嘅一啲資料啦。即其實我主要唔係想講呢、這個，不過既然同你哋兩個講開，可以講下，即係原來小白買一條腰帶俾阿仔玩啦。咁、原來咧呢、這個蒙面超人嘅腰帶咧。其實佢有個變身比賽咧，年年都會喺日本搞，即係嗰陣時咧，未話扮曬咁多代嘅啲蒙面超人點樣如何變身啊咁樣咧， 變身動作嗰啲 係啊，有一個香港男仔都好神似噶嘛，有陣時都會喺動漫節嗰度表演下咧。鐘哥，你實在係識唔識咧？ 嗰啲動作啊， 係啊， 梗係識啦， 你都可以變一次啊！ 但我唔会做噶嘛？ 点解唔会做啊？ 呢啲我就好似 点解唔会做啊？ 我就变咗好似阿小小白咁样啦，我就会喺屋企自己玩咯， 系咪啊？ 喂，即系 点解你唔可以拍条片出嚟啊？依家咁兴嗰啲短视频，随时你好系、啊，你真系你做呢啲系啊，蒙面超人变身又可以。红到喎、即係你见你啲即係旧同事喺内地嗰度直播带货又要塞个知咩呀巴咩厕所刷落个口刷牙、我心諗你变身型得多啱唔啱啊即係获取观众嘅眼球有好多方法㗎嘛 即係唔係话自吹自擂嘅即係而家譬如我哋呢啲年纪五十过外五十几岁嗰啲咁样呢我哋唔係淨係变最新嗰隻啊我哋最旧嗰只都识啊， 元祖系嘛？ 元祖嗰啲超和系列嗰啲，我哋都可以做。 射马骝嗰啲系嘛？ 系啊，都可以做得到。哦、即系反而 咁你唔变依家， 佢哋唔识咩啊？ 你变一次嚟打啦。 可能留翻嚟最后一招啊， 就系变身啊！最后一招就系变身。 同埋咧，即系又翻查啲变身腰带嘅历史啊，咁样咧，原来咧喺早几集咧已经咧，佢哋日本出嗰啲腰带咧，已经系个电视节目一出咧，或者蒙面超人一变身咧，佢已经可以 sense 到同佢一齐有啲发光嘅效果啊，同埋同步做到个变身嘅仪式。呢样嘢其实 唔知啦， 都几 amazing 嘅。我唔知用 sensor 定还是系用声音频。 sensor 系咪讲新嗰个啊？佢 可能叫阿曲嗰啲咁样，呢、這个我就唔知道啦。 真系、 不过咧，就根据佢哋之前即系一啲做嘅，佢哋都会做一啲调查，啲玩具跟住会应该点样发展咁咁佢哋之前大约系七八年前到咧，佢哋有一个调查就系话，当其时嘅玩具大部分都系一嚿嘢啦，或者可以玩啦咁样咧。咁加咗兩個元素之後咧，嗰件產品係會好賣好多嘅，係 乜嘢？ 一個咧就可以發光，一個就係有聲。所以大家見到近呢七八年所有嘅玩具咧，某啲品牌出嘅玩具咧，點都係會加啲光同埋聲喺裏邊。 邊個做嘅呢個調查？ 佢哋真係會做嘅， 家長真係多謝佢啊！又嘈又擦眼嗰啲玩具。 嗰個調查好簡單啫嘛，譬如佢一年生產咗幾多件產品，點解呢件產品嗰個銷售量會高咗咧？點解嗰件又會高啲咧？就係因為有光同埋有聲啊嘛。咁所以咧，跟住佢根據呢啲調查嚟緊嘅方向，就會變成好似而家咁樣咯。 可以較細聲啊，好啲咯。 长噶啦，不过一带仲系比较繁忙啦。龙尾去到香港仔隧道嘅湾仔出口嘅。现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嘅龙尾近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龙尾去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仲系繁忙啊，咁啊龙尾去到马会大楼附近。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加士居道渡船街天桥过海都多车嘅，龙尾果栏附近。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龙尾近汇景花园，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就收费广场，不过后一啲近住红梅谷路一带咧都仲系比较多车嘅。而大老山隧道沙田去九龙龙尾近小沥源，将军澳隧道去观塘将军澳入口龙尾喺电话机楼附近。九龙嘅路面啦，而家沿住龙翔道去观塘，近住平石至到钻石山嗰段咧就较为多车啦。观塘绕道去旺角，近住九龙放近九龙货仓至考明阶段咧都系较为多车噶。新界啦，而家吐露港公路去九龙同埋大老山公路方向，主要系去大老山公路啦，近住科学园一带都多车嘅。前一啲嘅大埔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沙田乡事会路马场段，亦都系比较多车噶。安全车速报告有将军澳永泰道翠湾村行人桥面去小西湾。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老公，强叔话请食海鲜，陈伯送红酒，你话拣边样好啊？ 吓，做咩有咁多着数啊？ 佢哋系乡郊选举嘅候选人，俾啲着数我哋，咪想我哋去投佢哋票咯。 无论系村代表亦或系街坊代表选举，候选人咁做都系贿选。你攞咗着数去投佢一票，一样犯法，千祈唔好制啊！守法规，重廉洁，举报热线25266366，25266366。 解读二十大报告。 二十大报告提到中国式现代化，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孙业礼话，中国式现代化包括以下五大特征：第一，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第二，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第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第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以及第五，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 香港电台日本流行榜本周推介。 日本作星期三的康帕奈奈，他们继五月推出作品 Nilo 之后，十月份也推出这一首歌曲叫做 Tinted Bell。这首音乐歌曲充满着一种迷幻的电子音乐风格，并且加上他们主音歌手施予独特的唱腔，令到全首的歌曲有一种很 charm 吸引人的感觉。推出一个星期，在日本方面已经累积超过273万次的人次观看了。日本流行榜推介歌曲星期三的康帕奈奈 Tinted Bell。今个星期日本流行榜推介的作品来自星期三的康帕奈奈 Tinted Bell。 香港电台日本流行榜星期日下午四点，白元浩天空海阔时段内播出。 Pop 33 Hello 大家好，我是 Jill 维斯。最影响到我的歌手就是 Michael Jackson。 在电视看 MJ 的 MV 的时候呢，好像在看一套电影，是很有趣。第33届国际流行音乐大奖投票已经展开，由即日起到11月20日登入 rthk.hk 投选你心目中的金曲和歌手，音乐无疆界，面向全世界。 早晨，星期二的早上，投资 O2O， 阿 O 同大家讲下咧，隔晚美股表现啦，道指要跌啊，跌211点咧，标普500指数咧跌35点，纳斯达克指数咧跌127点，港股 ADR 咧就都要跌嘅，不过睇到咧，即系新加坡嗰、那个港股期指咧就倒升，咁睇嚟咧呢个礼拜都系两间科技巨企啦，咁啊观望紧份业绩啊，咁啊如果即系佢哋喺恒指成分入边嘅占比都多啦，咁啊如果业绩好，有冇机会带动恒指再上一层楼咧，咁大家就要密切留意住啦。 呢个世界有好多事喺你身边出现，我哋唔去理解，唔等于佢唔存在。今日用呢几分钟，我哋讲下消失咗嘅文字。 其实随住即系我哋嘅时间线不断向前行。我哋讲嘅说话或者写嘅嘢咧，好多会消失咗嘅，即系好正路啊。譬如以前我哋讲嘢，可能系出口成文，即系文言文咁样。而家慢慢都会变噶嘛，有啲字啊直头喺啲古文里边先揾得翻，你而家唔会讲噶嘛。咁、但系随住而家不断继续咁样即系向前行，那个人民嘅生活又唔同咗，讲嘅说话又唔同咗，其实好多时候有啲嘢。不知不觉消失咗，你系唔知嘅。所以今日喺我系早两日喺网上边咧，就睇到有啲人系话，究竟香港有几多应该系中文嘅文字或者说话，而家已经冇咗咧。 会、 咁而且唔系话佢变咗另外一啲嘢，系变咗英文。而你觉得讲嗰句英文咧，其实系中文嚟嘅，即系譬如以前嘅士多咁啊，由 store 开始译过嚟叫士多啦。咁呢啲就 系 好多年前啦。咁究竟而家有啲咩字已经冇咗嘅咧？咁但係慢慢落去，可能真係呢啲字就變成只係香港獨有嘅一啲，即係叫做中英文夾雜咗嘅一啲説話。 哦， 咁第一個咧，舉個例子，都係喎。你幾可？譬如話你要傳俾一個 email 人哋，你會點樣講 ？send 個 email 咯， 就係啦 ，send 個 email 係啊 ，send email 係啊， 係英文嚟噶嘛？ 係啊， 點解中間有個過字咧？ 哦 ，send 個 email 過嚟。咁如果你用中文讲，应该传一个电邮给我啊嘛。 系系系。 咁但系而家唔会再有人咁样讲噶，系会话你 send 个 email 过嚟啊。 系。但系香港人先明噶啫。 就系啦。 系啊，你喺内地咧，又系发个电邮啦， 系 啊，所有嘢都系发啦，佢唔会用 send 啦，即系发个微信啊，即系类似全部都系发一样嘢啦，系啊。 所以呢度嚟紧讲嗰啲，全部都系香港独有嘅一啲说话，已经系变成好似好理所当然，我哋咁样讲，先至系明白嗰个意思。如果你而家喺香港话叫人哋，你发一个电邮俾我，啲人系唔明噶。点解你咁讲啊？你讲乜？ 都唔系明嘅，即系 冇咁亲切咯。 唔系用我哋惯常用语咯，只能够讲系啊。 喂，另外一个咁就系而家阿小白用紧嘅，最惊系乜嘢？轻机 哦， 但系轻机轻系英文嚟噶嘛？HNG 輕機係中文嚟噶嘛？但係會講輕機， 係咪叫死機啊？ 就係啦，應該叫電腦死機啊嘛。 如果內地就應該用當機啊，即係當機立斷嗰個當，當然嗰個當， 當咗 係當然嗰個當， 當咗咁樣。 當機 嗱，另一個咧就經常都會出現噶啦。晏晝你會去約人哋食咩啊？ 係啊， 食 lunch 咯。 但 lunch 係英文嚟嘅喎。 係啊，呢個真係改唔到啊。其實食， 但係好得意喎。早餐你唔會講 breakfast， 我哋一齊食 breakfast 啦。 brunch 就會。 brunch 啊，你可能會啦，但係我哋好少話食 brunch 呢個概念噶嘛，仍然都仲係。但係你話約人食 lunch 一定會噶嘛？咁我約你食午餐咧，你會覺得嚇咩、午餐啊？約食 lunch， 哦食 lunch。咁或者係晏啲3:30食個 tea 啊？ 係啊。 咁你會講食個 tea 喎？ 係啊。 我哋會唔會即係以前都仲有人講食個3:30啊？你會明啊嘛？而家唔明喎，咩要食3:30？ high 過 tea 呢句都有兩個英文啦。 high 過 tea 啊， 係啊 ，high tea，high 過 high 過 tea。 但係其實你哋頭先講咧，話食個 lunch 咧都比較，即係個 lunch 都會咬正啲嘅字啊。但係其實你試下同啲同事真係認真講話，喂 lunch 啊咁樣 ，lunch 咧就真係完整中譯嘅一個英文。 呢個根本咧係通性嘅字，因為打開通性入面有啲英文字變咗中文，佢咪寫翻兩個中文字喺度。 係啊， 佢就 嗰啲 字。 通性一二三咧，佢嗰時有音譯噶嘛。温就係姓温個温 啊。係啊係啊係啊。 吐咧就係吐啊嘛，温吐啊嘛，即係類近係咁樣去譯翻出嚟咁啊。嗱咁另外呢個早幾日我哋都好似講過嘅，咁啊多謝阿陳豪嘅。同朕 check 下，check 下呢個字嗱 ，check 你就去檢查啦，即係查咁嘅意思啦。 check 咪 check 咯，但你要讲 check 下噶、哦， 系 即系又系一个英文一句中文，你就明白个意思啦。 系系系， 咁你唔会净系单讲嗰个英文字，又唔会嘅，亦、 嗯、 都唔会讲翻中文。你帮我查下，又唔会噶、哦， 嗯， 即系会讲 check 下咁样。咁另外一个咧，又系经常讲嘅，系咪 friend 先？ 嗯， 系咪 friend 先？ 系、嗯、啊。 是不是朋友啊？ 哦， 那個朋友那兩個字又好像慢慢地消失。是不 是朋友啊？ 但 friend 呢個就已經咩啦？即係你舊時歌神許冠傑跟你做個 friend 已經係用緊呢一句，即係係咪 friend 啦？即係七八十年代已經啊比較流行講啦。 嗯，嗱，咁另外一個譬如我哋約食飯咁樣，去可能去一間人氣高啲嘅，咁我哋預先點樣啊？ book 位啦，系啊， 咁其實應該係訂位啊嘛， 唔 係 book 位啊嘛，但我哋而家係通常都你 book 咗未啊？ 係啊， 係 book 位啊嘛， 係啊，其實 book 位咧都令到大家嘅英文係渣咗嘅。因为呢即通常如果你用英文讲、嗯、即预约一、嗯、一个一个一张台一张 table 咁样预约系要用预约嗰英文㗎嘛、 嗯、 就唔系用即你有冇 booking 咁样即其实你、嗯、即个当个侍应问你有冇 booking 呢或者有冇 book 台呢又系好港式嘅呢、嗯這个呢、這个说法。 嗯、 跟住你话你 book 咗台又系好港式嘅咁样。 系、嗯、啊。 即通常会用返预约嗰个英文啦咁样系 啊意思系。 另外有啲呢就系、是、好似办公室用语啊。你同我 confirm 一下佢啦 ，confirm 咗佢即係肯定啊嘛，或者係再一即係 double confirm 一定會講英文。咁但係應該係中文嚟噶嘛，但係會講咗英文啦。 firm 唔 firm 先難啊 ？firm 唔 firm 啊 ？firm 唔 firm 咧就係外國人理解唔到啦。嗱 ，confirm 一下佢咧、嗯，我估英即係外國人啦、啊。或者中國人啦、啊，都可以意譯到、欸、意譯到當中嘅意思，但係 firm 唔 firm 咧？呢、这、一個咧就係外國人同埋中國人，即係內地民眾咧，都完全 唔明嘅， 傳譯唔到啦，係啊， 乜乜嘢咁樣啊，即係講得慢啲啊，呢個咧都係一樣嘅，譬如 firm 唔 firm 啊， 係啊， 或者 O 唔 OK 啊， 係啊， 咩叫做 O 唔 OK 啊？ 其實 O 唔 OK 都理解到嘅、 啊， 但係 firm 唔 firm 真係我，因為點解咧 ？firm 唔 firm 我有啲內地同事咧，佢、 嗯、 完全唔知你講咩，係 㗎， 因為本身 confirm 咧。你 confirm 咧都已经系难理解，你 firm 唔 firm 系拆咗一个字、哦 嗯， 你将个 confirm 嗰样嘢就，因为 firm 系代表咩？一个企业啦， 嗯、 即系喺照字面解，咩、 嗯、 叫企业唔企业咧？佢完全理解唔到啊！字面意译嘅话，所以都几多呢啲唔同，同埋咧香港真系好多啲啲得意用语噶，人哋理解唔到啊！真系， 譬如阿小白，麻烦帮我编啲嘢出嚟啊， 系啊 ，print 啊 ，print。应该系打印啊嘛， 啊 但你唔会讲打印啲嘢出嚟嘅，系由头到尾都系讲你 print 唔 print 啊 ，print 啲嘢出嚟啦，系、 嗯、 用个 print 字就代表咗打印，即系呢个中文字好似从来冇出现过咁样、 嗯、 即系打印呢两个字咧， 系、啊、 我真系冇听人讲过话打印出嚟啊咁样， 欸、 真系冇喺香港冇、 啊、 听过呢、這、一个嗱，咁、嗯、另外有一个一共几多少钱啊？好多人话、嗯、喂 ，total 几多啊？ 系啊系啊 ，total 几多？ 嗯 ，total 几多 ？total 英文， 是啊、 但系几多系中文嚟噶嘛？咁但系 total 同埋几多，其实嗰个意思系有啲 double 咗噶嘛？ 系、啊， 但系你冇两样嘢讲晒噶。 嗯， 咁另外一个就经常都会出现嘅，譬如话我哋正话食咩啊 ？canteen 咯， 系啊 ，canteen 英文嚟噶嘛？ 系、 啊，咁我哋应该话系饭堂或者系食堂啊嘛， 啊 但我哋又唔会讲噶。咁當然咧，譬如日劇啊，或者國內都有好多電視劇，食堂嘅深夜食堂嗰啲咁樣，佢哋唔會講深夜 canteen 喎。 係啊， 但我哋就會講 canteen 咯。 係啊， 所以我哋一聽到話深夜食堂，唔係香港人拍嘅嘢嚟嘅呢啲咁樣，但佢哋明明係中文嚟嘅，你反而覺得佢唔係香港人拍嘅嘢。咁、 嗯、 另外天氣乾燥啦，我哋要查咩啊 ？Cream。 但是 cream 是英文嚟嘅， 系啊， 咁应该讲润肤霜或者润肤露咁样， 系啊。 但我哋好、嗯，我又系未听人讲过话，我哋查啲润肤霜先冇嘅。 呢、這个亦都系有趣噶，即系 查 cream 讲普通话嘅朋友系咪都系又真系讲润肤露定 系？啊，所以、嗯、如果你真系要讲查咧，就要查 lotion 咧。即系唔好用个茶字先啦、嗯。首先茶呢个字，佢都唔系好明咩系茶啦。 涂 抹个涂啦，涂抹个涂啦。咁同埋咧，系应该用 lotion 嘅，因为 lotion 就系代表、嗯、即系润肤露多啲。你 cream 系代表咩？有好多嘅 cream 啊！你知蛋糕嗰啲都系 cream 嚟噶嘛？ 嗯、 即系 ice cream 又系 cream。咁 即係有啲人真係一嚟到香港初嚟報道咧，佢真係唔理解。嗱，唔好講內地同埋外國人啦、就算有啲東南亞嘅朋友仔咧，我當有啲印度嘅朋友咧嚟到香港第一年做嘢咧，其實佢都係學傳統英文噶嘛。咁佢理解唔到你話搽啲 cream， 佢一定理解唔到。搽啲我隻手搽啲 cream， 你將平時我哋擠蛋糕嗰啲 cream 搽落隻手嗰度，即係會有啲咁嘅文化差異，但係。有阵时会闹出笑话来咯，系啊。 佢话建工咁最兴要做咩啊？填张 form， 填张 form， 但系 form 系英文嚟嘅， 系啊系啊， 应该系填表格啊嘛， 系啊。 咁但系会中文，我又未听过人哋讲话你填咗呢张表格先啊。 系， 通常都话填张 form 啊，填张 form 咁样。 系啊， 咁你呢个又系啦。咁另外一个由头到尾就都系，自从呢一件嘢出现咗之后，我又系未听人讲过中文。 嗯， 我一齐搭 lift 啊， 系啊 ，lift 系英文嚟噶嘛。lift lift 啊嘛， 仲要讲唔到，仲要讲唔到个字啊！你明唔明啊？ 搭 lift 普通话应该点？升降机， 升降机咯， 升降机 真系用翻。 如果系扶手电梯就 扶手电梯咯， 电梯咯， 系啊。 咁搭 lift 就系升降机就系真系上上落落嗰啲咁样。 系啊。 咁呢啲咧都系我哋已经消失咗嘅一啲中文字。咁最后一个咧就系喂你 feel 唔 feel 到我嘅感觉系点样啊？咩叫 feel 唔 feel 到你嘅感覺係點樣咧？即係 feel 就係感覺，感覺就係 feel。你有冇感覺啊？其實已經講咗啊嘛，但我哋已經變咗係你 feel 唔 feel 到啊？ 係啊 ，feel 唔 feel 到？ 希望大家即係可以揾翻呢啲我哋應該用中文講嘅中文字出嚟啦。 儒家已經有幾千年嘅歷史噶啦，儒家到底點嚟嘅呢？原来儒家梵文的意思是解合一相应，唯一的经典原来他们也都是来自公元前差不多成千年的著作，叫做儒家行者。所著作的这个儒家经到今天来讲仍然是非常受人认同的。严格来讲，儒家是一种身心锻炼的统称，就好像中国人讲的一句说话叫做归本本一那样。儒家在印度也是一个身心修炼通用的一个名词来的。有一段的时期，各种的身心修行不论是任何派别都会称之为儒家师。儒家本身是一种身心的修炼，跟宗教是无关，也都可以说是古印度任何宗教都会采用的。儒家也都有很多不同的分类和派别，例如传统的儒家。传统儒家是指实行帕坦加利儒家经的指导，以印度人遵从上师的传统缘故，后代的儒家就会分为很多不同的派别，各自产生又有不同的方向，例如是哈达儒家，以一种特别的呼吸方式去到锻炼身体的，或者以理性思维和逻辑做根本的智慧瑜伽，也都有至善瑜伽，也都有追求超越情绪理性纯善之道，将爱和爱护他人的目的变成瑜伽的感觉。其他的例如是阴式瑜伽和密宗瑜伽。不知道今日你练下练下的时候偏向哪一个派系比较多一点呢？ 离开，我得到自由。 又没关系，难受是为了使我珍惜这浮世，能流泪证实前事不算枉费，留不得令彼此找到全新关系，回忆赠给我未来能受惠，才顿共你美好光辉，不用去放低，该感激彼此也仍然在世，谈情仍像换季，仍能自我安慰。 作品名字叫做《自我安慰》，唱的是古巨基和 MC 张天赋。 晨光追踪三十一， 来到11月15号星期二的早上，晨光追踪三十一，即刻打电话给阿畅先。喂喂，阿畅，阿畅在哪里？ 在度，喂喂，小白早晨。 哎，听到了，咁疫情底下停一停深呼吸咧，7:30是不是有得看啊？ 冇錯，咁啊，今集咧啊，主持人啦，常林法師咧，請嚟一位嘉賓同佢今晚傾下偈。嗰、那個嘉賓咧就係佢哋識咗好多年嘅，佢哋嘅好朋友啊，阿林寶儀啊， 係 咁啊，係啦，咁啊，林寶儀咧，即係大家都睇佢睇佢戲睇咗好多年，活躍喺呢個影視圈噶啦。咁啊，原來佢近年咧，除咗做演員之外咧，佢自組咗個製作公司，仲做埋監製添。咁啊，佢係勇於跳出個框框挑戰自己啦。咁啊，今集咧，阿常林法師啊，會同佢分享下咧。佢喺呢個疫情底下，佢做演員同埋呢個製作公司咧，有啲乜嘢經歷？咁啊，亦都分享下咧，阿林寶兒佢疫情之下嘅生活係點啦，同埋佢同朋友相處之道嘅。咁啊，今晚係上集，一連兩個星期都有林寶兒嘅對談啊。 係，咁啊，都好似有段時間好熒幕唔係成日見到佢咯。咁啊，今日夜晚喺港台電視31啦，可以睇下嚇林寶兒到底近況係點啊，同埋有啲咩分享啦。8:00嘅時間咧，就一齊留意一下自己嘅健康問題噃。 冇錯，咁啊。夜晚8:00，醫生與你，咁啊逢星期二嘅醫生與你咧，都係呢個醫學人環節。咁啊上個星期咧就講過三代嘅婦產科醫專科醫生噶嘛，即係呢個贊助醫院。咁啊今集咧係第二集，即係繼續會同大家傾下偈嘅呢三位婦產科專科醫生。咁啊講開就係贊助醫院咧成立咗100周年啊嘛，咁啊所以請佢哋三位翻嚟咧講下啦。咁啊，佢哋會今集咧會同大家細數下咧贊助醫院幾個第一啊，即係包括佢哋咧原來係第一個單位咧係。針對呢個乙型肝炎研發呢個疫苗嘅，咁另外咧，佢哋亦都係第一個咧，係推動母乳餵哺，即、就、係、是、為工人爭取呢個產假同侍產假等等。咁今晚一齊聽一下呢三位嘅醫生咧，三代嘅醫生啊，睇下佢哋有啲乜嘢嘅美好回憶啊！ 咁分享一下都好啊，等我哋了解一下咧，都係到底喺醫院啊，或者喺成立100周年嘅時候等等啊，一啲叫做故事。我最中意聽故仔 咁啱晒啦，今晚8:00啊， 系11:30嘅时间系有古仔睇，定系有力奇去一齐探险下咧？ 哇，佢带大家去探险啊！今晚11:30继续有呢个无极行啊！咁啊，睇开呢个节目嘅朋友都知道咧，主持人啦，史提夫巴克沙尔呢位探险家，每一次去嗰啲极地咧，都系地图上面可能都冇人去过嘅。咁今集咧佢带大家去都系比较少人去过嘅地方，叫做不丹啦。 不丹 咧，即系啦，不丹系。 號稱全世界最快樂的國家啦。咁、 嗯、 但係原來咧，不丹裏邊有一條起路無常嘅激流嘅喎， 竟然 係係啦。咁啊，主持人咧就今次咧就要挑戰呢條激流。咁啊，連嗰啲極限運動嗰啲專家咧都話如臨大敵咁話。咁、 嗯、 啊，佢成日嗰啲即係攀石啊、捐嗰啲咩地洞啊，全部都即係雖然好困難，但係啊，探險家史提夫巴沙爾都 OK 嘅嘛。但係今集咧。真係危險啦！佢、 嗯、 喺激流上面，佢反咗艇， 嗯、 即係生死邊緣底下，佢究竟會點咧？咁、哎、今晚十一點半，大家一齊關心一下啦！ 係、哎、睇到我咧，攞埋條毛巾添啊，抹手汗啊！哎嗯、一定係非常之驚險啊！呢啲咁啊，無極行啊！今日夜晚咧，就大家留意住十一點半無極行啦！唔該曬，蔡仁，拜拜！ 唔該曬。 唔该小白同埋唔该刘畅，咁啊同大家都睇埋天气啦。今日大致多云啊，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嘅，最高气温咧大概27度啦，吹和缓至清劲嘅偏东风。展望啦，明日同埋咧星期四咧，大致都会多云一啲嘅，有一两阵嘅骤雨啦。依家咧24度嘅气温啊，相对湿度咧81%，转个头继续晨光底线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全国侨联副主席卢文端在明报撰文话，出现话而家嘅香港嘅入境检疫安排系零加三，喺风险可控嘅前提下，已经尽可能取消一啲嘅限制，实际上已经差唔多等于零加零，而唔可以直接称为零加零，系为咗顾及内地嘅观感，内地会以为香港完全不设防。香港向内地提出进一步方便港人进入内地的安排难度就大得多。他又说不可以将动态清零和放宽入境检疫对立，国家需要落实二十大精神，更积极主动扩大开放。内地今次放宽入境检疫措施中有一个专门为商界人士作出的特别安排，对于一些重要商务人员入境会安排点对点送到免隔离闭环管理区活动，以方便国家内外交流和商务的合作。卢文端认为，中央在内地感染数字连续上升的情况下，仍然决定放宽入境检疫安排为五加三，反映中央的决心和自信。如果今次放宽之后没有出现大的疫情反弹，相信好消息继续有利。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形容中美元首在印尼巴里会面意义重大，达到深入沟通，明确意图，划清红线，防止冲突，指明方向，探讨合作的预期目标。王毅又说，两国元首同意继续保持经常联系，同时责成两国外交安全团队持续开展战略沟通，跟进两位领导人讨论的重大问题，落实达成的共识。对于美方表示国务卿布林肯希望尽早访华跟进会晤的后续工作，王毅说中方表示欢迎，两国财金经贸团队亦都会围绕宏观经济政策、中美经贸关系等问题进行沟通和协调。中美元首会面讨论到俄乌战争和北韩核问题，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会后说，在乌克兰问题上，国家主席习近平强调开展对话谈判、和平解决危机是当务之急，核武器用不得，核战争打不得，应该防止亚欧大陆出现核危机，还应该共同努力确保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避免出现更大规模人道危机。中方始终站在和平的一边，将会继续劝和促谈。在朝鲜半岛核问题上，王毅说习近平强调应该正视朝鲜半岛问题的症结所在，坚持均衡解决各自关切，尤其是朝方的合理关切。乌克兰国家能源公司指责俄军上星期从第聂伯河西岸撤离的时候摧毁主要能源设施。 公司负责人在社交网站表示，向克尔松地区整个西岸和尼古拉耶夫部分地区供电的设施实际上已经被摧毁，又说损毁是由无能和愤怒的占领者在逃离的时候造成。大部分被修复的克尔松地区由今个月6号起已经停电，公司会竭尽所能尽快恢复供电。这名负责人又说，已经向外国伙伴提出克尔松地区所需设施的清单，波兰和法国已经回应。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7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偏东风。展望听日同星期四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雨，随后几日短暂时间有阳光。现在气温是24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7572点，跌52点，总成交金额91亿4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077点，跌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070点，跌42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碧桂园2.93跌3.3，腾讯控股258.4系跌2.2，盈富基金17.69跌1仙，友邦保险75.55跌1.5，阿里巴巴69.95跌1.1，龙湖集团20.25跌9.5，碧桂园服务16.22。碧桂园服务啱啱系跌出咗十大活跃港股，跟住是龙湖集团20.45跌7.5。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37，日元140.29，瑞士法郎0.945，加元1.332，人民币7.052，英镑对美元1.175，欧元对美元1.032，澳元对美元0.669，新西兰元对美元0.61。日经平均指数报27940点，系跌23点。港金报16520蚊，升30蚊。伦敦金每盎司买入1769.2美元，卖出1769.5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现在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的交通消息。先讲隧道啊，现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冇乜龙尾嘅，系跑马地线就比较繁忙一啲。而告示打到西行过海龙尾就去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去到马会大楼。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七咸道北过海龙尾在芜湖街，加士居道渡船街天桥过海仲是比较多车的，龙尾到果栏附近。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去港岛龙尾在游丽村，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即是收费广场多车少少，大老山隧道去沙田去九龙方向沙田入口就回复畅顺噶啦。将军澳隧道去观塘将军澳入口都只是隧道入口范围较为多车。九龙路面方面呢，现时沿住观塘绕道去旺角啊，近住宏里大楼去到观塘码头段呢都仲系比较繁忙㗎。而龙翔道去观塘平石至钻石山段就较为多车。咁另外提下揸车嘅朋友，就旺角山东街嗰度呢，因为部分路段有啲紧急嘅维修啊。山东街近住麦花臣游乐场对开嗰度嘅慢线呢系封咗路嘅。咁現時咧，所有長過7米嘅車輛禁止由洗衣街右轉山東街，因為嗰度路面收窄咗啦。至於新界咧，而家大埔公路沙田市中心段，同埋和斜村段去九龍方向就仲係多車嘅。安全車速報告有柴灣永泰道、翠灣村行人橋去小西灣。好啦，我哋下一節嘅交通消息，再會。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因进行坪洲发射站重建工程，香港电台第六台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的大气电波广播服务，即是 AM675， 目前正以临时发射天线系统提供有限度服务。 在北区、沙田、九龙东及港岛东的部分位置接收 AM 六七五广播信号或受影响。坪洲发射站重建工程预计到2023年底完成。期间，香港之声节目在香港电台网站 rthk.hk、流动应用程式 rthk Mind 和 rthk On the Go 如常播出，敬请留意。 疫情反复，快啲打第三针新冠疫苗啦！ 接种疫苗后，体内嘅抗体水平会随时间下降。接种第三针可以提供额外保护，有效抵御新冠病毒。 最重要系能够减低患重症同死亡嘅风险。 变种病毒嘅传染性极高，如果仲未打第一同第二针疫苗，要尽快打啦！仲要按时打埋第三针，保护自己同身边嘅人。 增强保护，打齐三针。 吓，真系要用啊？ 用啦，用咗安全好多噶。 但我有心有力，唔用都冇事、啊。 我知你运身市警，但系运货最好梗系用手推车啦，可以预防肌肉劳损啊嘛。 知道啦，咁除咗手推车之外，我仲有啲咩要注意啊？ 最重要咧就系唔好逞强，同埋听实微电康康节目时段内嘅二台话你知，教大家五大招式预防下肢劳损。 一个访问最紧要系咩呢？ 当然系人啦，不过好嘅受访者好难揾噶。 你错啦，只要有心，平凡人都可以写到精彩嘅内容噶。 香港电台第二台、香港中华文化发展联合会全力推动，与常会全力支持。三五成群古今人物杂志价值观篇， 一连六集访问平凡人的不平凡人物专访比赛得奖者。 今个星期就有小学组季军东华三院冼次云小学分享访问佢哋校长嘅感受。 精神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九点半钟梁文中， 今朝我想讲有冇 update 啊？如果在家经常瞓喺度冇嘢做，阿妈就会闹你做乜咁懒啊，搵啲嘢学下啦。如果你答佢冇嘢想学，佢会即刻话啦，是但搵啲嘢学下，嘥晒啲时间。是但搵啲嘢学下，究竟系乜嘢意思呢？你可能会话啦，是但未即系随便随意咁解咯，唔需要刻意搵，咁样范围太大啦。你可能又会话学啲有兴趣嘅嘢咯。如果有兴趣，你自然会学啦。如果冇兴趣嘅嘢，都话咗冇兴趣，你又点会学呢？咁不如学啲自己识嘅嘢啦。如果学啲识嘅嘢，咁自己都识啦，唔使再学。阿妈会话啦，就算自己识，唔等于识得晒，可以继续学。如果学啲唔识嘅嘢，你又未必有兴趣，冇兴趣即系唔会学。所以关于提升自己知识或者技能的课题，自己的睇法和别人叫你的做法完全不同。简单来讲，就是阿妈叫你学，通常你不会学，就算你真的做，未必会心甘情愿，觉得是为了阿爸阿妈而学习，未必是自己喜欢。细路几时才会明白，其实阿爸阿妈叫你读书是为你好？直至小朋友长大成人，做咗人哋阿爸阿妈，佢就会明白咯。我有个朋友个仔好主动学习，中意唔中意都会攞上手睇一睇。有次我问佢：你个仔系咪一生出嚟就咁中意学嘢嘅咧？佢话唔系，同我哋细个一样嘅。我再问啊，咁你系点样教到佢咁肯学嘢咧？佢话有次同佢讲咗一样嘢。我话讲咗乜嘢咁厉害啊？佢话小朋友好鍾意用智能电话玩游戏，有次同佢讲呢啲程式经常都要 update， 如果唔系玩唔到㗎啦。小朋友答佢揿个掣咪 update 到囉。我朋友再讲智能电话 update， 揿个掣话咁易， 但是如果个人想 update， 就要俾心机学习呢啲程式，你唔俾佢进步，迟啲乜嘢都玩唔到。正如你个人如果唔好好学习，将来就等于冇 update 嘅程式咯。自从嗰次之后，细路除咗 update 程式，仲会 update 埋自己。睇嚟教细路真系要用好多方法，你唔知同佢讲边一样，突然间会令佢明白。其实我听完我朋友讲，都唔系太清楚呢个比喻点解会令到佢个仔会鼓起学习嘅冲动。不过谂真啲，做人同程式都系一样，如果冇不断努力，一直向前行，可能就好似一啲冇更新嘅软件咁，唔系唔用得，只系越行越慢，唔会再有新功能，到最后俾人淘汰咯。你未必会认同我的睇法，但是你都应该听下我讲，就算不同世界，仍然同一天空。 九点半钟，梁荣忠。 你别再说要坐低，坐坐坐会坐足一世，伸出双手放任你跳跳跳跳。摇摆的吉他似兴奋剂 ，You gotta stand up，stand up， 快用节拍垫脚底，我要与你跳出天际，身体必须用力跳，有了节拍成于一体，摇摆的你不要搭凳仔 ，stand up。 食尽美食，进入厨房种地。白元浩，小白饮食图鉴。 有阵时咧，我都中意去揾一啲食材，所谓呢啲食材咧，会系新鲜嘅。咁我哋成日都话，喂，有啲食材其实佢直头系限定嘅、哦， 系、哦， 系啊， 即系有阵时冬天先有得食。嘅又有咁样， 冇错啦，类似咁样嘅 时令系嘛， 时令系 时令 时令嘅，咁啊时令喺我哋香港嚟讲，其实我自己觉得唔算太过。 明顯， 因為香港即係叫做十二個月咧，人哋冇得食嗰啲嘢，香港都有得食。嗱，我打個譬如啊，譬如生蠔咁樣啦，即係以其他國家咧物質冇咁富裕咧，一定係冬天咧先係食生蠔嘅季節，開蠔季啊嘛。即係我哋成日話食蠔咧，就係唔知 November 開始有個把字喺尾咧，咁就開始食蠔啊，咁啊食到即係可能即係呢幾個月就係最緊要噶啦。咁但係咧，你會發覺咧，香港人中意食生蠔咧。其实晏昼唔系晏昼，即系叫做夏天咧，你都会食好多噶咁样。 系啦，所以香港咧系一个真系富裕社会啊，因为我哋可以喺全世界咧搜救好多不一样但系差唔多嘅食材，例如蚝。你可能呢段时间喂，法国啊咁样，欧洲啊，有啲时间你就喂呢、這个美加噶，有啲时间你就同我讲喂。呢、這個係韓國、日本 嘅，澳洲嘅，係 啦，澳洲。咁你變咗你喺香港，你可以揾到好多嘅食材，但係有啲地方係唔係嘅，有啲地方冇香港，譬如交通咁發達，有個海個港口又冇咁靚，啲飛機又唔係成日到咧。其實佢哋真係好講究咧。時令嘢，即係不時不食啦，因為你唔係嗰個時令，其實你根本都揾唔到嗰啲食材，因為人哋唔會話好好貴買嗰啲食材翻嚟咁樣，個 market 又細，所以都唔會運過去。好啦，咁啊，其中一種食材咧，我最近都見到嘅咧就係一種叫做黏魚，黏魚咁啊，其實佢嚟自日本嘅，啊，原來佢都係。 时令 食材嚟嘅， 哦，系咩？ 即系行下行下嘅时候， 鱼啊， 系啊， 即系鱼字边做思念个念， 做个尖尖卜个尖， 尖卜个尖， 系啦，鱼字边做个尖卜个尖，系啦。咁呢一种嘅鱼咧，其实都几特别嘅，我自己觉得，因为我就咁谂嘅时候，接触呢种鱼咧，我啊谂住啊都冇乜特别啊，但系当佢一讲话佢时令嘅时候咧， 又想试下啦，系咪啊？ 系啊，即系啲心瘾咧，又系，即系会有少少想知道佢到底点样时令法，点样鲜法，或者点样好食法咧？咁样 喺度你又唔珍惜， 系啊， 系要间唔中喺度咧，你就觉得高兴。 系啊， 系咁啊，人 真系咁啊！嗱，而家就11月15日啦，今日咁其实呢一种鱼咧，都系喺11月头嘅时候咧，先至叫做大做啊！佢大做意思就话佢有好多，譬如之前我早两日啫嘛，先睇新闻就话咩北海道啲三文鱼啊泛滥啊， 哇咁正， 哇50万条，真系接近50万条逆流而上，应该会平咗，因为平时咧佢哋嗰个量系20万条左右，就逆流而上， 系啊， 多啲添 ，double 多啲。咁因為我嗰個北海道個河川咧，我都去過。如果你50万條，我諗你見唔到水，即係條河雖然好深，但你見唔到水，你就見到啲三文魚喺度跳啊跳啊跳啊， 誇張喎呢個， 好誇張，係啦。咁啊，睇下佢哋嗰邊點樣有啲咩應，因為佢哋係直頭政府要正視呢個問題，因為你太多會形成好多環境嘅問題嘛。好啦，咁啊講翻呢一個黏魚啦。咁我自己見到嘅時候都幾得意，咁啊諗住。試一試啦，咁啊揾咗幾個唔同嘅食法啦。佢嗰個魚嘅長度嘅 size 咧，大概都係30 cm， 大條嘅就30 cm， 所以咧唔係話好大條嘅。但係對佢哋嚟講咧，呢一種魚咧30 cm 其實嗰啲都已經叫做熟成咗啦，啊係 OK 可以食噶啦。咁我初頭一接觸呢種魚嘅時候咧，其實我都喺度即係去到幫佢清潔啊，清理佢嘅時候咧，都發覺啊，佢嗰個魚身可能佢始終都係由外地運過嚟嘅，佢比平時咧嗰個感覺咧，好似係特別滑咁嘅，即係特別滑手啊。特別滑手啊！咁我變咗都要喺水嗰度咧，就沖佢都沖幾耐，先至可以將佢面頭嗰陣散咧去到沖走。點解我要咁樣做呢？因為同一陣間我嗰個烹調嘅方法咧都好有關係。咁我就整咗兩條呢一個魚翻嚟啦，跟住喺外邊嗰度洗沖洗咁樣，跟住亦都用即係湯魚咁湯咗佢啦，咁啊將佢啲內臟啊拎起走啊起曬啦咁樣。咁我做翻啊！最麻煩的步驟其實頭先只是輕描淡寫幾句已經講曬，因為你要清潔佢個皮膚，其實有些朋友仲話都其實你可以鏟埋佢個魚鱗嘅咁樣。不過我因為一路清潔佢個皮嘅時候咧，我本身我都唔係覺得佢嗰個魚鱗嘅問題好嚴重，因為譬如有， 因為我頭先睇阿小白俾我哋睇嗰張相咧，就佢就唔算好多鱗嗰啲魚嚟嘅， 但係都係有鱗魚嚟噶嘛。 佢魚啊應該有鱗嘅，但佢摸上去嘅時候，其實我覺得嗰個魚鱗咧都已經對我食用嗰個食材嚟講咧，唔構成任何一個問題。 佢唔係鱔咁樣，鱔係冇鱗魚嚟噶。 係啦。咁佢都有鱗嘅呢個，咁但係就我又覺得唔係需要特別去到處理佢啦。咁我我都是只是切了它那条旁边那条侧那条竹啦， 是 啦，啊，国旗那些这样。好啦，那接着就很简单，那你准备剩几种的 嗰啲叫做烹調嘅嗰啲 sauce。咁首先你呢、這個諗住咧佢整飯嘅，咁我準備咗兩杯嘅米，兩杯米其實都夠四個人食噶啦。 係， 咁啊兩杯米啦，然後就兩條魚，兩條魚係兩杯米，我比例咁樣，跟住準備定啲鹽啊，即係餐桌鹽啦、油啦、紫蘇葉。紫蘇葉我都有有準備到嘅，咁另外就係豉油、味淋啦，同埋一啲嘅酒，我都有落到酒入去，因為希望酒好似咧喺呢個時候就可以令到嗰個飯更加香，同埋個剔咗魚如果有腥味嘅時候咧，就可以剔走佢啦。係啦，咁我嘅做法都係清潔完條魚之後咧，咁啊當攞嗰啲廚房紙去印翻乾條魚，費事水嘟嘟咁樣啦。跟住咧就揀啲鹽喺個魚上邊，先要將呢一個魚咧兩面就煎一煎先嘅。 係， 我都煎到佢即係開始係開始金黃色。 跟 住就收手啦，因為唔好整得太熟。係啦，因為依一陣間個步驟都需要一定會整得熟佢噶啦。煎到佢香咗，你聞到哦香咗金黃色咯，跟住就好收火啦，就停咗佢。跟住你咧就要好似平時煮飯咁樣啦，洗埋。跟住咧就加水，咁但我加水嘅时候，譬如我两杯米就冇特登去到两条线嗰个位置就停，我可能一点八咁时候我就已经停咗，因为要落翻头先讲嘅豉油啊、味淋啊、日本酒啊，适量嘅就加翻适量嘅水啦咁样，咁亦都有加少少，譬如我自己又落多少少木鱼啊。嗰啲一條條嗰啲即係現成嘅木魚咁樣放入去，等佢釣翻好嗰個香口嗰個味道。好啦，咁跟住你一整完嘅時候咧，佢成煲飯咧，其實一打開啊，當漏咗個重要步驟，將你條魚放喺個電飯煲嗰度。係啦，咁你將個魚放喺電飯煲入邊嘅時候咧，跟住你就撳掣啦，當平時煮飯咁樣煮。跟住佢一撻噶個掣一著咗嘅時候，你俾佢焗多一陣間，咁然後。嗰、那個一煲飯入面就已經有兩條魚喺度，係、哦、啊，然後條魚就幾都相當之香。 多唔多骨咧？我想問一下呢、這個，我就想，因為我本身咧係唔係好識掠骨 人士。呢類型嘅魚咧就唔會有啲好粗嘅骨、 哦、 所以如果怕攣骨嘅朋友咧，可能佢有少少卻步咧， 要避一避係 啦，要避一避啦，因為佢嗰個叫做魚腩嘅位咧，魚腩嘅位或者佢側邊魚最多肉嗰個位置咧，其實佢肉嘅比例都唔係太多。 哦， 咁但係呢條魚佢食完之後，我覺得佢勝在邊一方面咧出色咧，就係因為佢喺嗰個肉嗰個味道方面咧。都真係幾香，同埋食到幾甜。 嗯、但你呢度講緊咧係兩杯米就四人份量嚟噶嘛？ 係啊， 你得兩條魚會唔會孤寒咗啲啊？你放多兩條得唔得咧？ 放多兩條， 即係你而家一人得半邊魚食嘅啫喎。 係啊，下次咯， 係 啊， 少得滯喎， 係少得滯。咁我試一試啊嘛，哦、即係任何送菜，我初頭都係諗住試一試咁樣睇下佢 O 唔 OK 咁，跟住就我發覺嗰個魚嘅味道咧都相當之鮮甜嘅。咁、所以如果大家有機會可以行嗰啲超級市場試下呢啲叫做咩限定啊、 時令啊， 試下時令係時令魚啊，跟住用下啲自己想像嘅方法去到做咧，其實都幾容易。整得幾好食，食下啲不同食材，人都會開心啲啊！ 我的享樂時代， 我嚟緊咧都仲有好多嘢睇，咁睇完咧呢、這個。即系叫做黑豹之後啦，有趣喎、哦。咁啊，琴日有個朋友咧同我講話，哇！喺戲院睇咗黑 panda， 哇！黑 panda 咩？黑 panda，panda 講得快得滯咁樣，係啊，即係黑豹唔係黑熊貓咁樣，即係成日都 熊貓嗰套係功夫嘅， 成日都聽到呢啲嘢，我唔知道自己幻聽定點樣啊。anyway。咁啊，除咗呢個咧，啊嚟緊就會啊古天樂先生《尋秦記》啦，咁、 哦、 啊會 係 啦，即將上映啦。咁嚟緊都好多唔同嘅影視作品啊，會排山倒海咁去上啦。咁啊睇到一個有趣喎、哦，即係有個 poster 咧，就話呢個機動警察啊。機動警察咧，咁啊下年啊四月，係啊真人版喎、 哦， 睇、哦、到呢、這個，因為我細個咧，其實我就唔係睇咁多叫做高達嘅，反而咧呢、這個機動警察咧就反而哇， 機動警察嗰隻歌係咪咩未來警察咁癲要出 翻、那個、警察， 哦係 呢個 The Next Generation 喎，有張咁嘅 poster 流出， 成日都 Next Generation 嘅點解佢哋呢啲 真係好勁抽喎，我自己因為咧我細個都有買。 買下呢啲 Robot 雲啊去玩下嘅咁樣啦。咁我覺得都好似幾有趣喎。等阿鍾哥鑑定下先，因為我咧又唔識日文啦，我淨係睇到有啲圖片流出咧，好似都係一個 最新嘅 二次回憶。 我就咁聽咧，嗱，如果機動警察真係有出呢個真人版咧，我自己覺得機動警察拍真人版嗰個節奏咧。其实是几啱， 其实个内容我唔系好记得啦，已经好似 野田。 我记得个男主角咧，系啊， 有钱仔嚟噶嘛， 睇下 有钱仔 嘛，少资讯先，因为呢张我就未睇过，我唔系好敢肯定系咪最新。 你觉得呢张 poster 可能系 fans 做出嚟？ 因为佢喺大约早六七年前咧，佢曾经系真人拍过一次。 哦，真系噶， 但系嗰次 都系电视版啊嘛， 电视版。咁係用真人做咗次機動警察㗎喇。 因為我就咁睇咗張 poster 呢，我已經好興奮啦。因為呢套嘅動畫電影呢，其實對即係動畫作品呢，其實對於我嚟講都幾有一個共鳴啊，同埋即係陪住我長大嘅呢個。 佢當時係用即係有啲科幻啦，但係其實佢係幾寫實啦，同埋佢電影版裏邊嘅設定同埋佢裏邊嘅故事呢，系都系几划时代，同埋又偏向于即系有啲似，譬如好似一啲而家好经典嘅剧集咁样。 咁啊，打个求下真先，睇下系咪真嘢先吓。 大家想听多次今日节目， 欢迎大家到香港电台网站网上重温。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像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最真。 提提你，10点新闻报道之后有风 show 快活人。